各位同学，我系 Miss Ma， 系你哋嘅班主任。今日第一日开学，请你哋介绍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系李若 Sarah， 佢叫阮仲有 Brian， 仲有佢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快乐嘅时间开始，早晨，我系小张张。 早晨，我系锐仔。 早晨，我系小羊羊啊。 早晨，我系永远向前望嘅咩？ 鲨鱼强，鲨鱼就一直要向前，一直要向前冲嘅， 绝不停啊！ 如果唔系佢会死噶，知唔知啊？ 系啊， 真噶，所以佢就 系 Woody Allen 讲噶嘛，爱情就等于好似鲨鱼 咁 样， 一直要向前望， 不断咁样向前游， 好似你救未起救爱就放低佢啦， 冇错， 我放晒啦， 我哋只鱼毛仔， 好嘢， 唔好为咗一条鱼毛而放弃整个海洋， 冇错。各位朋友，欢迎加入风骚，大家嚟由10点开始咗，到晏就1点。这个早上我哋一阵间会有发梦嘅时间， 今日讲梦嘅解说啊， 正啊！ 我成日发埋啲奇怪梦嘅。 咁咧，阵间要问一问啦。 George 啊，我哋嘅佐治表哥定表弟啊，定表咩啊？甘いキスでうまく逃げたね You never get it, you never get it 腕の中に閉じ込めたいのに地面たい心を溶かし 嘉宾信号仍然远挂10点16分，26度嘅温度，相对湿度73%。今日星期二，天晴，吹和缓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风势清劲吓。未来数天嘅风势逐渐增强，大家估到啦。随住呢个风一路近嘅时候，到底会唔会真系打得成，就要留意天气最新嘅报告啦。间中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欲知好矣啊！拒绝再换嘅日本版，喺你早上开始我哋节目。今日我哋风骚快活人嘅啦吓，今日一阵间时候咧，我哋树碌树碌就讲下呢个发梦好多嘅解读嘅吓， 系啊， 大家密切留意。 你最近发啲咩梦啊？ 最近就冇乜特别记住啊，唔系最近有上次就系见到有几条蛇啊。 嗯，喂，有冇见过我哋啊？ 蛇系呢间发梦里面有冇见过我們、啊？ 我有一次见到马老师。 我你咁样问起我， 点解你个样咁？ 我而家谂紧啊，你哋咁样问我又冇，唔系咁有时可能系发过，但系你系唔记得噶嘛？ 系， 因为我真系乜嘢都会发。 咁你有冇发梦佢做节目啊？即系做风骚啊？ 冇， 我又冇， 我又冇，我反而发梦见嗰个我平时上堂唔系好多时候同佢倾偈嗰个好细粒嘅男同学， 嗯， 无啦出现喺我梦境行过， 系啊，呢个 好搞笑，即 系 我心谂点解会发梦见到佢平时又 好唔好朋友， 即系冇交往，学生嚟啫嘛，即系平时上完堂咁啊有嘢问就 好奇怪，梦真好奇怪， 喺度入咗你嘅梦境， 仲要成日坐埋一边嘅咁样， 啊你出翻嚟我唔系好同你好熟， 其实系得意嘅，佢无端入咗你嘅梦境，你有冇试过见过嘅就系嗰个人，譬如可能我就系梦里面我叫嗰个人系小强，佢同我做紧嘢就系小强平时同我做嘅嘢，但系嗰个样唔系小强嚟。但系你个心里面都有谂嘅，就咦佢唔系小强嚟，但系点解我叫佢做小强嘅？ 我未， 我都有试过。 系啊，咁我想问大家发梦嘅时候，嗱有人咁讲嘅，你系从自己第一人嘅角度去望嘅啲逆境啊，定系有个第三人跳出嚟，譬如望住咪咪啊、小强啊、Yoyoy咁样。 冇冇冇，我都做第一人， 我多数都系第一人， 我多数都系第一人，系我都系 POV 嚟 嘅，系啦，系啊，咁咯，系啊。我望反打唔望翻， 之后咧我又试过咧， 望魔打， 发梦嘅时候就会知道自己，我系发紧梦嘅，但系我都惊， 系嘅， 系啊，都会噶 咁嘅。同自己讲，你发紧梦，你唔使惊，唔使惊，但系你都好惊，但系醒唔到喎。 系啦， 啲唔好嘅嘢，发梦唔好。 有啲咩唔好啊？系咪见到我？你有冇喺梦度见过我？ 有，一定。 我有见过你，我有见过小人人， 系做咩打交？ 去玩。系个梦境系大家一齐去玩， 都几开心。 系啦，即系都系一样咯，就好似平时一日去玩。 有试过可能俾枪射啦， 有。 但我知道系发紧梦，但系我都会 都要 想都要 惊 镜头， 冇错。 同埋我会用念力令到个伤口好翻咯。 好 咁样晒， 我会 系 即系 梦 里边 梦入边令到个念力好翻咯。 你好叻啊， 好叻！但我试过发梦讲叻咧，最叻嘅一次就系试过一次嘅啫。譬如我今晚临瞓觉前同自己讲，如果我今晚知道自己发梦咧，我要同自己讲喺个梦境入面数三声，要即刻喺现实入边擘大眼。 系， 点知我真系做到？我喺个梦入面同自己讲，我数三声，要擘大眼，一二三，就即刻喺个现实度擘大咗只眼。 唔 系 噶，系啊，之后就冇啊，普通一个。梦啫嘛，但系之后就冇试过。 即系你锻炼你自己系嘛？ 锻炼自己 要醒， 系我要醒就要醒。我冇试过之后，即系 好犀利。 傻瓜， 点解傻瓜？ 你即系我真系 训练下自己 啲嘢。我琴日睇完咧 MTBI 咧，嗰啲嘢啦，跟住咧就我嗰份佢讲紧就系你系 ENFP 啊嘛。 系啊， 佢就 ENFP 嘅人嘅话咧，感觉上觉得佢好成熟，但 系 其实佢好天真。 外观成熟， 有个小朋友喺个入边， 外观成熟， 冇错， 大细路嚟嘅。 大细路系啊，好黐人嘅一个大细路咯。佢形容， 但 系 应该要咁啊，做演员应该要。 我明，系啊，咁 你今日有冇鴨片？ 心態永遠不會老，我心裏面嗰個 B B 入， 心裏面嘅 B B 永遠唔大。喂，你有冇試過咧發夢做一啲壞事咧，即係殺人啊嗰啲？ 梗係有啦。 醒咗之後咧，好驚諗啊，其實係真定假嘅咧？咁樣 有 醒咗仲諗 都驚㗎， 係啊，嗰種感覺即係好似好真實咁樣。 心諗真係好彩唔係現實 就，好彩唔係啫，好彩唔係啫。 你殺咗邊個？ 我唔記得啦，仲埋添啊！但係好驚，成日真係死啦！真定假嘅咧？我係咪真係做嘅咁樣？驚咗，我諗幾兩三分零兩分鐘啦，咁跟住 我發夢嘅。 佢殺咗，轉埋咗你。 佢殺咗我就揾佢，揾佢報仇。 明 唔 明 啊？係啊， 幾好啊！ 咩留意啊？ 好。 喂，我記得嗰陣時咧，節目裏邊咧分享過咧最無聊的工種啦，咁啊好多都係金融啦咁樣。今日另外一個討論區有啲人就話：，不如一人講一個你做過最無聊嘅工作啦。咁我覺得有幾個咧都幾得意。有一個人咧，佢曾經試過工廠咧，嗱好多時咧都係呢啲唔會做得長嘅。但就算做，有啲係因為佢無聊而唔做長啦。有啲人咧，因为是但啦，因为我都谂住搵份 full time 嗰啲叫咩暑期工，咁啊求其咩都做下啦咁样。咁有个人咧话佢每日咧就喺嗰啲太阳眼镜咧，你见唔见有啲贴纸噶？ 哦，贴上 佢每日咧就要黐呢啲太阳眼镜嘅 sticker， 仲要正反两面，即系正黐一个，反黐一个，但系两个咧系要啱啱咧就系点样个 parallel 系啦，要对 翻嘅，系要对称翻嘅。咁佢每日咧就黐咁样啦，系啦。咁另外有一个人咧就话喺啲生产线咧要拣翻一啲维他命丸啊，嗰个带咧输送带咧就绿色嘅，维他命丸咧我定啊调翻转咧，即系总之一输送带系绿色，丸就红色嘅，咁啊每日咧就要拣一啲碎咗嘅、崩咗嘅咧就唔要，即系要拣。 拣啊！ 一路输送带一路去咁， 崩咗， 系 啊，所以佢话每一晚。 呢晚咧就红色、绿色咧喺度飞嚟飞去、飞嚟飞去， 系啦，做咗一份工， 系咪啊？咁另外有一个人咧就每一日咧要搵啲沙泥咧渗落一啲嗰啲薯仔度咧，令到佢系好照新鲜，然后劈咗佢咁样。 我最无聊嘅暑期工咧就系嗰阵时放课，我爸爸就安排我去做暑期工。咁其实 哇，你暑期工都要阿爸安排 啊？系啊， 哇，你好犀利， 咩富二代嚟嘅？ 似嗰啲哦，系咪啊？ 你 系咯， 阿爸，我要揾份工。 你老豆系 Donald Trump， 二少，二少 打个电话有份工， 佢帮你安排一啲嘢。 我都话佢系企业家，你又唔 爽？打个电话， 你成日话你爹哋好有钱，我今日信。 咁咧就 今日我都未信， 即系呢一刻当啊！ 呢一刻我信啦。 O K， 即系暑期工，你安插自己人，你多数都系有钱人嚟噶。 嗱，你唔好再得罪我。 我唔怕得罪你，我唔惊。 O K， 好。咁咧，我工作咧真系好无聊。我谂嗰阵时系真系冇晒位，咁人哋见我嚟到咁啊，啊是 咩公司嚟？ 工厂嚟啊，玩具厂嚟。 唔系啊，同埋其实我哋啲打工人嘅系好憎呢啲富二代，真系阿爸，因为嗰、 啊、 你唔好得罪佢啊。 啲工厂妹唔中意啊？ 唔系唔中意嘅工厂妹 系咩？ 系啊， 工厂妹 觉得你哋冇用啊，你知唔知啊？二世祖啊， 工厂妹点解唔中意佢啊？ 唔中意，唔中意。 中意佢 S 两栋嘅喎。 系啫，但系睇下个样啊。 OK OK OK， 都食得落， 唔紧要，唔紧要。咁 呢啲唔重要， 唔重要。我做嗰个工作话真系无聊到爆。 做啲咩啊？ 一个摩打，有咪有支嘢嘅，跟住要。有個類似輪子嘅， 有個齒輪， 我負責扼嗰粒齒輪， 扼個齒輪落去啊， 係 啱啊， 無聊到， 但 係 唔係好難 嘅 啫， 因為驚你受傷， 好難㗎， 一路好難， 太難又驚佢唔識做， 係啊， 佢做呢啲有啲成功感， 係啊，啱， 唔係一日仲要做幾多個先？ 佢冇所謂啊， 咁你每日做一個咯， 仲唔係富二代？ 喂，如果冇 quota， 你真係由上晝扼到黃昏都仲係嗰個， 你試下個工頭見你嘅就係。话咩啊？今朝到而家就呃咗两个， 仲系呃紧呢个，仲要有一个呃调转咗嚟呃嘅， 仲要掹翻出嚟再呃个。喂，点解冇 quota 啊？ 咁咪冇嘅。 如果你啲懒惰小子，你咪好他条咯。 根本已经成堆摩带度，即系个工序咧就系条生产线咧，有人将摩带就执落嗰个木车度。 好，我想问其他人，你见到人哋有几多个啊？ 冇得我个， 仲得你 义务性工作，诶，就叫个铲仔做， 比较冇伤害。 哇，为咗咧，好用力咁啊！ 吓，跟住咧， 即系就搵手握啊， 系，即系你要咁样， 冇工 具嘅，搵个手握落去， 系啊，又唔使用力，结果咧呢个肋骨呢度咯。好鬼死！ 點解你揾手握個肚會痛嘅？ 係咯， 其實 係啊， 你咪揾個用揾個肚幫係嘛？ 用錯力啊！係啊， 真係咁辛苦㗎！ 辛苦，即係我唔使用力。 哎呀，好慘啊！但係你冇人問我，就得一個人握呢樣嘢，係咪啊？你又唔可以問前輩，又唔可以問啲工廠妹， 成間工廠等佢一個啊！你握到個齒輪之後先可以俾下一個。 我有問題，咁未請你之前佢係邊個握啊？ 我唔知啊。 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冇理由你系第一个噶嘛？ 堆嘅摩打已经呃好咗啦。其实佢见我真系唔知安插我喺边度，我又乜都唔识。 佢就将嗰啲已经整好咗嘅摩打整烂佢，叫你再呃。 唔系啊，系佢呃完之后烂晒。 唔系，咁就夹硬系将你呃落去一条生产线里面， 都系呃落去。 唔系你呃嗰啲其实系报销嘅，系问你攞翻钱嘅，佢唔系整蛊你，佢。系想俾你感觉性，其实你系有用噶，你有用噶。其实你阿爸真系好为你着想。 我都有个暑期工，同唔系暑期工嚟噶 ，part time 嚟噶，同你差唔多。 做乜嘢啊？ 好无聊，就系咧喺一间 production house 入边。咁间 production house 系 small scale 嘅，好细规模嘅。我谂全间公司五个同事，咁就我就坐咗喺个老细嘅前边。咁佢又将类似有个 area 休息 area， 中间有张台，我都冇自己个位，有张台仔。咁咧佢就有啲紙，好似唔知整緊蘇芬妮啊定咩，我唔記得咗啦。總之就攞筆搞剪，攞啲紙條剪啦，剪斷佢。由九點鐘 做咩噶？嗰啲紙條係 可能係黐喺啲卡上面嘅，我唔記得咗啦。 即係成日剪嗰啲紙， 就係剪紙條，日日翻，即係唔可以日日，因為做咗兩日啫。咁即係 明啦。 剪紙條，我由九點鐘剪到六點鐘，中就係可以去咩？因為我又即係個老細坐喺後面啦，我又唔想話。喺度即系 个老细系女人啊， 女人嚟嘅无所事事啦。 咁 之后 明 哇，你话个老细无所事事， 唔系啊，话我自己无所事事啊。 又为安插， 喂，嗰个博士后边就 嗱，都系讲下先，即系除咗去厕所啦，除咗食饭啦，我系只手系冇停过咯。 即系 剪 快快定慢啊！ 佢唔係要你翻嚟剪紙條啊！ 係啊， 佢要你企喺佢前面 一路剪就冇揈啊！嗰把 後剪係咁嘅，就早啲同我講啦，唔使等我剪咁多紙條啦。即係我做咗兩日，我就辭咗職，話唔得閒啦。因為我俾期有一次就俾兩日諗住試下嘅。我翻屋企同我媽講第二日，我話阿媽，如果有一日我要了結自己生命咧，都係因為翻咗呢啲 office。 你冇咁樣嚇楊媽媽啦！ 唔 係 真 係 啊，因為真係好 有冇咁小事就要了結啦？ 唔係啊，真係啊，因為咧成間公司咧，我又新入去啦，即係唔好話就係我，佢哋自己都唔講嘢嘅。佢哋自己 成個氣氛都係咁， 個個都唔講嘢嘅，可能就係有啲文件上嘅交接，譬如馬老師幫我簽個名，就翻翻埋位噶啦，成間公司就係咁噶啦。 你都係翻咗兩日啫，你點知人哋個文化係點？ 我覺得佢哋真係好勁，可以翻到咁耐。 溝佢翻嚟就唔講嘢啊，一出聲就 講。我都覺得係，我都覺得 係。嗰個人 咪就係咯，你又係唔醒嘅，你自己同阿 boss 傾偈 啊？係啊，係咪先？擰轉頭同佢坐啊嘛， 跟住就見到 boss， 我擦我啲頭髮， 食幾下小人人。 醒啲啦，真系啊！ 喂，你呢个黑板嘅 office 工作咧，真系好杀人嘅。网上嗰个人亦都有人讲每一日翻嚟就咩拆钉啊，即系嗰啲钉书机嗰啲钉咧，就系拆拆叫起晒，叫起晒，因为太多文件咧系钉住咗，咁全部咧就要拆拆晒。佢做咗半日咧就已经顶唔住啦。 哦，你做咗半日啫，即系我试我人生第一份 part time 都系暑期工嚟嘅。我记得我 form five 考完会考，仲系做咩咧？咁又系。佢就話咧，嗱，佢一次冇講嘅，佢就話咧，一啲體力勞動嘅工作，想要啲身高高嘅，咁我嗰陣時都 OK 高㗎啦。 體力勞動要身高。 身高嘅，係啦， 好力。 你都啱我嘅。 之後原來係做啲咩咧？咁大家知道，譬如好多商場啊、屋邨啊，咪有啲士多嘅。咁士多，譬如前面咪會有啲 banner， 可能係乜乜啤酒，或者乜乜香口豬咁樣嗰啲 banner 咧，咁就要用嗰啲索帶，咁就有啲圈一個圈一個圈，你就要索喺嗰啲 掛住啦， 嗰啲掛住佢啦。咁但係你冇諗住好簡單喎，因為咧佢可能有時冇梯俾你啦，亦都有時咧係你掛上去，哇！啲塵啊多到你咧， 肯定係 掛每一幅就打十個黑黐咁樣啊！ 你啫嘛，係啊，你係鼻敏感啊嘛。 結果你點啊？ 係啊，結果翻嚟嘅人 做咗劇博馬。 咁嗰個人咧，嗰個人咧都係女人嚟喎，咁好彩。 又劇博馬？ 唔係，佢就話咧，喂，你都幾啱做呢份工喎。佢話你得嘅，可唔可以開多幾日啦咁樣？因為我夠高啊，佢好少呢個年紀嘅人係咁高。 哦，係 啊， 咁樣。 我人生都做好多 part time 㗎。 你點解唔買堂梯咧？ 點咁冇人自己攞住㗎嘛？ 要請一個人嚟去代替堂梯。 我係咪好過佢噏嗰啲嘢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会考虑喺听日日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强烈热带风暴图兹今日大部分时间仍然同本港保持大约400公里或以上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午夜12:00，预料图兹星期四朝早喺本港以南2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届时图兹嘅强度、烈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在深圳主持座谈会，同意19名本港工商界代表深入交流具有特别意义。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路径，提出方向，特区政府会切实履行当家人职责，工商界尤其是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必须主动作为，助言起行。当局会总结与会者提出的实质建议，转化为实际行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晚将出发前往秘鲁利马，代表中国香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他說會向各界全面推廣香港的優勢，說好香港故事，以及加強各政府之間的聯繫，並會趁機會繼續爭取 RCEP 成員的支持，讓香港盡早加入 RCEP。 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說，今次是他上任以來首次出訪南美洲， 香港同南美地區發展空間廣闊， APEC 成員經濟體是香港重要的貿易夥伴，貿易總額佔本港外貿總值八成，香港可以透過 APEC 平台和各成員經濟體深化合作，開拓發展機遇，互利共贏。一號戒備信號驗證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週十點，強烈熱帶風暴圖茲集結在香港東南大約610公里，即北緯18.8度、東經118.7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南海北部。過去幾小時，圖茲穩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動。按照現時預測路徑，圖茲今日大部分時間仍然同本港保持大約4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同佢相關的強風仍未影響珠江口一帶。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到午夜12點。隨住圖茲靠近華南沿岸，在佢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該區的風力會逐漸增強。天文台會考慮在明日日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預料圖茲在星期四朝早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左右掠過，天文台會視乎屆時圖茲的強度、烈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及本地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海有涌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天色好转。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71点，跌155点，成交金额6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6点，升57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20.4跌1.6，騰訊控股410.2跌咗3蚊，阿里巴巴92.8跌個3，美團182蚊跌3.6，中芯國際29.25跌2.5，小米集團29.05跌2.5，中國海洋石油17.06跌2.4。比亚迪股份280.2升3.4，中国平安48蚊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52六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53.77，瑞士法郎0.881，加元1.394，人民币7.226，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065，欧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9748点，升214点。港金报24330蚊，跌4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3.58美元，卖出26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系几分钟前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就系、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古城。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光辉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光辉围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和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让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崖深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是不是还保留住那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0日。 行政长官已发表2024年施政报告，将带领香港创新求变，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加快建设八大中心，集聚高端人才，大力推动高增值服务，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文体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构建关爱共融社会。 我哋会按住施政报告齐改革同发展，为民生建未来，一齐建设更美好嘅香港。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系朱茵。快乐系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好啦，星期二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坐埋嚟啦，你坐咁耐， 我哋嘅佐治老师好早就到咗啦， 系啊，欢迎， 系咪听到我哋讲嘢啊？哇，好好啊，早晨啊， 11:00啊，树窿树窿就出现， 头先你已经不及待喺出边嗰度，系咪啊？ 喺度即刻问佢解梦啦，已经 梦中人， 哎呀， 唔唱咪好咯。 好有王菲腔 嗱，系话唔唱噶啦，马老师佢话唔唱啊，片段人家唔好揾我唱啊。 哦，系片段人家， 系咪啊？ 咁我继续， 我俾你继续唱。喂，嗱，我今日咧睇咗个新闻咧，嗱，头先咁讲啦，而家咧人同人嗰个叫信任咧，系基于好多嗰啲街头嘅骗案咧，系好低嘅。我都喺度分享过咧，我一纯粹真系想搵一个电话想打咧，系完全唔会有人借俾你嘅，因为呢样嘢太危险啦。 你、啊。咪大佬喺度街咪成日都冇人， 我自己都唔敢，我都会觉得人哋会点即系去谂我咧咁样。咁咧就有而家叫问路党啊，今日睇个新闻，有个人咧就分享咗，咁啊叫大家你哋都要小心啊。你觉得问路有啲咩危险咧？ 嗱，我听 有人埋嚟问路， 别有用心啊， 系啦。 所以我睇完呢个新闻 一年前我已经好惊， 系啦， 佢真系先知先觉，其实佢咧嗰阵时都已经知道咧，问嘢都系唔好嘢噶啦，问都唔好嘢噶啦。 又咁，我有时翻内地做嘢咧，咁都会问路啦。 嗯， 有啲人咧系真系你一有个人冲埋去住牛高马， 佢就走啦， 佢会惊嘅。所以通常如果你要问路咧，你离远保持翻个距离先，咁去问咯。咁但系你话最惊系咩？譬如啲女仔最惊可能你过去。问嘅时候可能喷咗啲喷雾俾你，你晕低咗。 嗯哼， 我谂咪最 系咪真系有啲噶？ 我听过系咁啊， 有啲系咁。 咁你喺街你晕低，咁其他人都会睇到噶嘛？即系如果真系一件罪案，你明白我意思啊？ 但系又咁讲嗱，网上啲社交平台咧，而家咪好多拍嗰啲叫 prank 嘅片啦，即系主要叫 整蛊人、 整蛊人嘅片。咁咧就好多时咧有个譬如。Let's say 其中一個 plan 咧，就係有個大男人喺條街度咧抱走個小朋友，就捐入個小巷度，咁就睇下啲路人嘅反應， 嚇死人啦！ 好唔好玩就另外一回事先。但係個問題，你覺得啲路人咩反應啊？ 我会追住佢。 嗱，可能有啲人会追，但系冇人会系咁样反应。通常啲人就系望一望。呆一呆，咦死啦！我頭先咪見到有個男人抱走個小朋友咧，即係望一望個巷仔，之後冇咯，繼續行。 佢哋未反應到， 未反應到，或者就算反應到，都唔知點樣幫。 係啊，唔係真係唔知真定假。 係啊， 又或者個個人 究竟識唔識 㗎？ 佢哋係啦，所以唔係好多人。 我覺得唔好運呢啲嚟，係 啊， 玩真係唔應該 嚇親人咯，係啊。嗱，咁呢個問路黨係點樣咧？就呢個分享啦，就一日咧，有街上面有個人話：先生，先生，佢唔係先生嘅，我都係咁講啫。佢話可唔可以？我想問問路。咁样，咁当时咧，因为佢问嗰样嘢咧，就嗰条路咧，佢都唔熟嘅，佢就攞个手机想用嗰个地图，因为嗱，地图咧除咗系你可以驾车者用，你行步行者都得噶嘛，即系点行点行，佢想咁样教，点知佢攞出嚟咧，个人就服，咁就想抢佢嘅手机，不过佢话好彩我都揸得紧，所以佢抢唔到，跟住佢好惊就走咗啦。咁啊，想提大家咧，即系如果有呢啲咁样嘅事情问你问路咧，你啊最好唔好用手机啊，你就咁话俾佢听咯。我前面左转，右边见到咩铺头，你再过马路，即系咁样咯。因为而家有好多咧系你估计唔到嘅，可能会系都市陷阱嘅。 不过咁，我成日觉得咧，譬如而家翻内地做嘢咧，系好放心嘅，因为佢真系点样都会用到啲閉路電視，嗰啲會 trace 到你究竟嗰個人走咗去邊度，真係好安全。反而調翻轉喺香港，我就驚會俾人偷嘢啦，即係話偷咗嘢會揾唔翻啦。 我覺得最緊要自己小心，係啦，係啊，關事嘅，我覺得係啦，我覺得係你自己。係 啊， 其實我想講就 係 你係成日都漏嘢噶嘛， 又漏嘢啦，又會擺咗個銀包喺台面度。係 啊， 呢樣嘢係引人犯罪啊！即係好似阿車路達人咧，阿潮姐都講，唔好擺袋喺車裏邊，因為有時咧人哋望到你嘅車裏邊有一啲好似值錢咧，咁就會可能會爆玻璃咯。 但我想問下富二代咧，即係其實點解 你啊你啊， 今日係啊 你 食榮升 我馬小強富二代， 你絕對 係 係啊！我都話我琴日都唔信我， 你爸爸 係 咪馬雲啊？係咪啊？ 係啊！佢真係雲， 你係馬小雲，佢而家 係雲啊！我真係雲， 雲低過雲 啊嘛！係啦，嗱咁唔關事啊嚇，係啦。咁其實我又想講緊呢樣嘢嘅就係點解人哋會問你嘅時候嘅話咧，你會覺得人哋別有用心咧？ 唔知 因為。因为你都别有用心人过， 唔系真系， 系你自己用自己嘅心去猜度人哋啊！ 一定系我自己去度人嘅，因为我觉得第一我见到 系咪个区域啊 女士嘅打扮咧， 哦， 即系正路，你唔应该着一条咁短嘅裙嘅， 系， 亦都嗰阵时凉凉地， 你都唔会应该问我系咪？ 系啦。你睇我傻傻地，你问我 同区域有冇关？有啲区域系你会特别容易撞到 嘅事。边个区域危险啊？你不如讲俾我听下。 唔好啦，讲出嚟好似对个区域唔系几好，但系有啲区域系比较龙蛇混杂系真噶嘛，系咪先？即系有啲区域系杂啲嘛，啱啱话斋叫杂啲噶嘛。 系啊，唔知点解嗰个感觉嚟嘅，即系啦，觉得嗰个哇，佢做咩咁样冲埋嚟？我觉得 咁系要点样你先至觉得系真系问路啊？ 嗱，如果譬如话真系有两个朋友啊，攞住啲张纸啊，周围两头望啊，咁啊真系似混。 但系呢个世界有演员噶喎， 系啊，佢可以扮嘢 啊。 如果佢咁样嘅话， 咁 都呃到佢，佢都冇办法，都冇办法啦。 我冇计啊，但系我喺楼上都落楼帮佢啦，做人嘅嘢。 你咪要帮手， 冇走啊！我 要帮你， 就算 零 额都制啊。 咁样佢嗰个防人之心不可无系需要噶， 但有时就会令到啲真系需要帮手嘅变咗冇人帮咯。其实即系 唔 系总 有人帮嘅，有人帮 嘅。唔系噶，真系冇噶。我又分享一下咧，上个礼拜我去咗中咁就見到咧有一個咧好好樣嘅外國人寫咗一張卡紙，寫住嘅就係話我需要錢買票，中文喎、啊，跟住就當然有英文啦、啊。咁跟住咧就企咗喺中環有某個非常之人來人往嘅過馬路嘅地方， 係 冇人理過佢。 嗯， 係， 梗係啦， 係啦，因為我觀察佢，即、就、係、是、我經過嗰時候其實哇咁靚仔，我都想俾錢。咁就得我就誒，唔好得睇定啲先，可能別有用心，即係可能佢嗰張卡紙係 美人計嚟 㗎，冇錯，一反 反就 別 有 用心。咁、哦、所以我就覺得誒唔好住，咁我就覺得啊都好啊，你作為一個社會嘅觀察係嘛，即係、當然有人就咁嗰時候冇錯，我過咗對面馬路，嗯、我就好睡，望咗好耐，我諗大約望咗十分鐘，冇、人埋佢， 冇 人，完全冇人理 佢啫，係嘛？ 唔係，我係想睇下真係有冇人幫佢， 梗冇 啦，係啊，佢就話我只係需要錢買票，冇寫幾多錢，亦都冇話買咩票，佢、就咁樣企咗喺度好耐，好啦，跟住我就想就剪頭髮啦，剪完頭髮我諗啊，過咗已經起碼有四個鐘頭啦， 仲喺度， 佢仲喺度， 仲喺度啊！ 我落嚟嘅时候仲喺度，你觉得呢单嘢点？ 佢仲喺度咧，有个可能性咧，就系基本上佢真系我嚟揾食嘅，佢唔系买票，系咪？如果你买票，我谂十个人。有一個會俾啩，係咪？嗱，如果企四個鐘，即係話其實佢根本上唔係即係淨係要買票錢咯，即係佢好似一個不停要錢、不停要錢咯。你俾佢，你走 佢， 你點知啊？或者有咧？ 不如話其實好多地方我真係見過，譬如話喺國內有啲著校服嘅女仔就企喺度啊，我要翻鄉下冇錢買票或者冇錢買飯，好多呢啲人。 我覺得呢樣嘢我試過。他有寫住嘅就係話佢冇錢食飯， 啊、 我冇俾錢佢，我買個飯盒嚟， 係、 啊啊。 我又試過，不過個錢咧就係、是、8蚊計啫。嗰陣時總之又係去一個地方啦，有個女人就走埋同我講，攞曬身份證啊、工作證啊出嚟話，我唔知跌咗銀包，但我要趕住去買一個地鐵飛去去第二個鄉下翻屋企。咁、我話你報警咪得咯。佢話報警嚟唔切啦，唔知要趕邊班火車咁樣。咁佢話佢自己得一個嘅啫，咁佢就問我可唔可以借8蚊雞俾佢買飛。咁我嗰陣時係讀緊中學嘅啫。咁我見8蚊算啦，係咪啊？幫佢咯。 你得10蚊係咪自己？ 我有1蚊 嘅，賺翻2蚊嘅。 咁之後幫佢買8蚊啦。點知俾完8蚊佢之後咧？唔知隔咗一分鐘，佢同佢另外一個女性即係女伴嘅朋友一齊入閘，嘻哈哈咁樣入閘咯。但我心諗嚇、你又話你自己得一個人嘅，即係俾人呃咗8蚊咯， 8蚊啫。 喂，但係呃我啊， 係啊，唔係錢嘅問題啊， 係感情嘅問題、啊。係 我信你，你欺騙咗我信任啊， 欺騙佢揀錢啊， 係咯 啊。咁大家做個精明啲嘅人啦、啊、 嚇，我都試過啦，我都試過啦。 你俾人欺騙揀錢？ 俾人欺騙感情嘅就係話，我會覺得佢就係唔好利用人哋嘅同情心， 係 咯。呢一樣嘢係我係好 hurt 嘅，因為我俾完錢佢之後咧，我叫佢見到佢嘅就係佢係一個即係坐輪椅嘅一位朋友，咁佢亦都喺度就係乞錢，咁跟住我俾咗錢之後嘅話咧，我去買嘢啦，落嚟嘅時候我見到佢起身行咯， 嚇、啊，喂停，會唔會係你過去感動咗佢好翻啊呢件事？ 跟住有另外一個人坐翻低，過咗輪椅啦，我見到。我好唔开心咗好耐啊！唔系我俾你嘅钱嘅问题，而系 你 呃 咗 我嘅同情心。我亦都相信有好多人会系咁样嘅咯。我觉得嘅就系人与人之间，你哋唔好攞呢一样咁珍贵同埋咁美善嘅嘢。 玷污咗， 我好唔开心啊！ 人嘅真善美系好美丽噶嘛， 系啊， 你咁样真系唔得啊！ 唔好咁样对我哋啦， 同埋会有狼来了嘅，你搞到我下次对于有啲真系有需要嘅朋友，我会好似马老师咁，我帮定系唔帮咧？我会惊咗佢咧， 即刻走。 你讲得好啱，即系我以后我见到啲咁嘅情况嘅话咧，我就会觉得我都唔知道你 系 咪真嘅，系咪？一阵间你企起身嘅话，我真系唔知 点 算好。 坐翻低，唔系咁调翻转头谂，咁好彩佢真系可以企到起身嘅， 即系呢个世界少一个心， 咁样谂就开心啲。 好 彩佢又真系冇事嘅， 即系树窿有一次阿表哥讲嘅嗰个故仔一样，系我帮唔到你一件事，系啊，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呢一个世界少咗有一个嘅就，即系咁样需要帮助嘅人，系咪？好 好 好 啊，李丽人，你好好啊，因为我丰收快活人嚟噶。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什么是幸福？乜嘢幸福？其实你幸唔幸福？吃饱穿暖，冇病冇痛，偶然仲可以睡到自然醒。人嘅一世，如果能够逃过天灾，躲过战乱，遇唔到坏人，不生大病，已经系幸福，亦都幸运。如果你仲能够家庭和谐、收入稳定、有好朋友随伴一齐，咁啊更加系天大嘅幸福。每一个人每一生都在追求幸福、渴望幸福，到底乜嘢幸福？每一个人对幸福嘅定义都唔同。有啲人觉得梗要有楼啦、有车啦、有钱啦、儿女有出息啦、孝顺啦、婚姻啊好啦、爱情啊顺利啊等等。但系你知道，其实好少人可以感受到幸福，即使佢哋已经得到幸福，因为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缺失嗰部分，觉得自己唔够幸福。站此山望那山，内心都系非常之渴望远处嘅风景，唔会谂下当下嘅美好嘅。人嘅物质追求系无止境，有几多先叫做幸福呢？当你冇钱，你希望揾到啲钱；有钱，你希望再多啲钱；然后钱再多咗啦，希望有楼，楼要大间啲；买车，车要豪啲。我哋一直都追逐紧物质嘅基础，每日活喺内心嘅欲望里边。其实幸福好简单，太平盛世，不生大病，没有战乱，已经系最大嘅恩赐。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幸福不在于物质上嘅嘢，有车有房，呢啲物质嘅追求系无底洞。幸福其实唔系有，系冇，冇病冇灾。睡觉能够睡到天明，心无烦恼，何处不是水云间？假如你住在豪华嘅别墅，但系感受唔到幸福，心里边有一个牢笼，咁又点会开心？穷又好，富又好，如果能够感受到幸福，每一日开开心心，吃饱穿暖，无烦无恼，已经系一种好好嘅幸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家不如做个快乐人。 不需多顾去，苦和声不响我，争夺又如何？好感人之中，可憎只说可憎，不讲谎话，是自伤不感到世上做人啊，默然听我话。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自傲。 早上十一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啊，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66%。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树窿树窿，我哋今日嘉宾辅导心理学家蔡子云先生 ，George。 欢迎 George， 表舅父仔， 硬要话表舅父啊！阿 George 咁后生啫，我唔计年青舅父啦，可 系舅父仔， 系啦。咁我头先都预告咗啦，今日咧讲呢个梦，尤其是系噩梦嘅，噩梦真系一个瞓觉里边最大嘅磨折，因为醒咗之后仲会不停谂啊，嗬。咁啊，不如 表舅父仔啊，我想问一样嘢先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讲讲嘅就 系 梦系究竟系咩嚟 ？What is dream？ 系咪所有人每个人都有梦咧？最细个 B B 仔有冇梦？ 动物会唔会发梦噶？因为佢话咧，啲猫有时扔啊扔， 会噶。我觉得狗仔猫仔会发梦。 梦系咩嘅一回事啊？ 我哋。心理学家的角度咧，就是我哋只系答啲自己知嘅嘢嘅啫，所以啲唔知嘅我唔乱讲嘅。 好， 狗猫狗有冇梦我唔知，B B 仔有冇梦我都唔知，因为我访问唔到佢， 沟通唔到啊。 系啦，咁但系大人我好清楚系有梦嘅。 嗯 哼，咁梦到底系咩一回事？咁就可能睇下我哋由唔同嘅角度去到出发。 嗯， 你话如果由心理治疗角度出发，可能对梦有个解释。你话由其他嘅唔同嘅角度出发，对梦有另外一个解释。 嗯， 咁我能够讲嘅就系、是、以我认识嘅。 嗯。 用我自己可能是比較取向榮格 ， 取向的一個方式去到看夢的話，夢就是一個我們叫做無意識的語言 ， 就好像門外語一樣的 ， 它有一個自己獨特的運作方式，它不一定很講現實上面的邏輯，我甚至會這樣講，就是說我們平時講話呢，即我跟你聊天是很有因果關係的 ， 理性點到點準確的，是不是？所以你聽得明我講話 明 ，我都聽得明你講話的嘛 ，真的 我不知道你明白 即是很 make sense 的， 真的很 扣 苦 仔， 你扮都會扮明 合情理的， 沒錯， 扮明 okay， 是你扮到明的，但夢你扮不到明的，因為你不明就是不明的嘛，是光怪陸離的，是你完全理解不到的，因为梦的那个语言根本就不是现实的语言，它就是一种我们形容为就是很模糊的，很象征性的。 控制不到添。 是啦是啦是啦，象征性的意思就是啲嘢唔好讲到咁死，你会好有联想的空间 ， 是啲嘢喐到的，你会好有，你可以发挥到自己的一些创意啊、联想啊，你去到解读到底发生的什么事。但如果是现实上面啲嘢咁讲得咁死呢，其实你做不到呢件事的。所以夢就是一個我哋會形容為第二套唔同嘅語言。咁點解我哋聽唔明？就係因為我哋未係好識得呢一個語言應該點樣運作嘅。所以聽緊可能法文、德文咁樣，咁我自己都唔識啦。咁所以我會聽唔明嘅。 頭先你有提到一樣嘢嘅，就係夢其實都有平時我哋平時嘅現實嘅生活裡面嘅話咧，係意識。意識又係啲咩嘢咧？同埋潛意識，其實夢嘅話係咪就是我哋嘅潛意識嘅有一啲嘅 投射 嘅投射咧？咁樣係啊。頭先你有講到咧，就同意識係有關啦。咁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嘅意識係點嘅一回事？ Okay。 如果真係要好深入地去到解釋，咁我可能今日未必咁適合啦 。 但係好簡單地，我自己中意咁樣去到講嘅 ， 意識就係我哋醒嘅時候，我哋知道嘅咯 ， 我哋知道依家嘅環境發生咩事， 我 坐喺錄音室， 我 知道我自己姓蔡，我知道我自己叫 George，我今日。進行緊一件咁樣嘅事 ， 我知道嘅嘢 ， 而咩叫潛意識，咩叫無意識啦？OK， 就係講緊好簡單，唔係黑就係白嘅啦 ， 我唔知道嘅嘢咯，依家發生緊啲咩喺我背後嘅事，我全部都唔知道。我依家內心入邊到底有啲咩嘅嘢喐緊，我都唔知道。呢啲就係無意識咯。咁而夢就係講緊當你個意識真係沉睡咗嘅時候。咁就係個無意識嘅語言活躍緊嘅時候，係啦。 佢哋就講緊另外一個語言， 冇錯。 所以就要解釋啦， 冇錯。 咁舅父，頭先你又提到咧，即係夢入邊有時有啲象徵性噶嘛。有冇啲喺你哋嘅角度、你嘅專業入邊啊，通常出現某一啲物件、某一啲嘅形象，就代表住背後一啲 一啲嘢咁樣，信息咧，一定要係咁樣連住有冇？ 有冇 咁拆解？一個人飛啊，代表啲乜嘢？見到只獅之後代表啲乜嘢？有冇啲可以舉例少少啲 typical 嘅嘢俾啲觀眾認識下？ 一套手冊， 同埋象徵性係咪同我哋嘅意識世界裡面嗰樣嘢嘅話，其實係完全唔同嘅解讀嘅？ 我慢慢地去到答案， 好多問題啊！因為我好有興趣啊， 我好多夢想啊，舅仔噃， 嚟舅仔， 有好多問題都係 yes and no 嘅。啱啱話啊，係咪有一啲有跡可尋嘅咧？係咪一啲現實度可以有 reference 嘅嘢嘅咧？其實會有嘅。我哋哦，咁其實呢個真係睇學派啦。咁如果係講緊我去到比較傾向做榮格學派嘅話咧，我哋解夢嘅時候甚至會查書嘅。咁查書唔係查乜嘢周公啊嗰啲， 周公解夢 係另外一個學派， 而係我哋會即係查一啲可能係好人類學、好一啲文化相關嘅 dictionary， 講緊話啊，例如話喺太陽，其實喺唔同嘅文化入邊象徵住啲乜嘢嘅咧？例如話啊狗喺唔同嘅文化入邊象徵住啲乜嘢嘅咧？我哋會有啲真係咁樣嘅字典嘅，係嘗試去到總結一下唔同嘅文化入邊呢一個咁特別嘅 image 到底佢係有啲咩意思？咁我哋會 take reference 呢樣嘢，去到同坐喺我哋面前想要解夢嘅嗰個人去到試下傾嘅，咁呢個就係話有 reference 嘅嘢。但係我點解話 yes and no 嘅部分就係我哋唔會信到嗰本書十足十嘅，呢本書係作參考。最緊要嘅係我哋去到同嗰個想解夢嘅人去到傾嘅時候，佢聽落邊個解釋佢最有感覺，佢自己最有聯想，因為。我哋大陸嘅運作方式係好得意嘅。你一有啲嘢 trigger 咗嘅時候咧，你就會有種好爆炸性、擴散性啊！原來係咁樣嘅喎，我即刻有啲咁嘅感覺出嚟。 諗到好多嘢啦。 我即刻會有啲咁嘅回憶片段出嚟，我即刻會有一種由心而發嘅感覺震出嚟。呢啲全部都係真嘅嘛。咁呢啲就真係好需要嗰個人自己個人地去到 react to， 到底我哋去到 propose 話啊呢、這個意義到底係咩意思呢？大家要工作嘅，互相合作先至可以做到呢個解夢。 即係你又 throw 啲出嚟，佢又 throw 翻自己嘅感受啊、回憶曬出嚟，match 翻，咁就可以知道係咩啦。明白。好嗱，今日咧都有位朋友咧，就係有啲嘢想問嘅。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阿 John， 係一位土木工程師。爸爸咧喺我好細個嘅時候就走咗，所以我對佢基本上都冇乜話有太大嘅印象。我咧就係由媽媽一手帶大嘅，啱啱先咧仲結埋婚添。同太太咧就谂住开始避孕，我嘅情绪咧不嬲都好稳定噶，从来都未试过话崩溃啊或者失控过。但系最近咧，唔知系咪工作压力特别大啊，我觉得自己越嚟越容易发脾气啊。嗱，有时候就有原因嘅，但有时候咧可以话系冇原因嘅，而且开始发噩梦，其中一个特别深刻嘅恐怖噩梦咧，我好想搞清楚究竟系咩意思。喺呢个梦入面咧，有一只黑猫一直咁样追住我。追到好近好近，近到咧，我可以闻到佢嘴入面嗰阵腥味啊！佢其实个体型咧唔系好大嘅啫，但系个影咧就好大啦，几乎大到同一个成年男人咁大。我喺条马路上面一直跑一直跑，路上面咧一直都有车经过噶，但系就冇一架车停落嚟救我。我都唔记得咗自己跑咗几耐啦，跑到我好攰好攰嘅时候，我见到路边出现咗一条河。我识游水嘅，但系水性就唔系话好叻咯。但系为咗生存，我谂都冇谂就跳咗落去啦。之后只黑猫亦都跟住跳咗落嚟，最后我就瞓醒咗啦。咁多位主持人啊，咁我呢个梦背后代表住咩意思啊？ 阿 Joy 听完之后系咩感觉？ 都唔系好惊啫。 唔系喺梦里边有啲嘢会扩大， 但系个影好大 啊！喺梦里边特别惊噶，有啲嘢同埋。 猫啦， 同埋你屋企仔系咪黑色噶？ 同埋佢讲到一样嘢，我有时都闻嘅啊。其实有冇味道嘅咧？梦里边，我有时都问自己有冇闻唔闻到味嘅咧？梦里边， 好 系咪？佢系闻到腥味啊嘛。咁嗰个好真实个感觉。 所有嘅五感都可以存在嘅喺梦里边，冇、错。 好啦，头先佢嗰个有啲咩问题？有黑猫啦， 有 条河啦， 影好大啦， 又跳落去啦，佢跳埋落去啦，佢好惊啦。好啦，咁其实呢啲嘢可以反映到啲咩嘢咧？ 我谂我不如调翻转啦，我问大家，如果听到呢个梦嘅时候，你觉得最 capture 到你嘅系边一个？我话象征嘅 黑猫， 黑猫啦 ，OK， 黑猫， 冇其他啦，河啦， 都系黑猫， 都系黑猫 ，OK， 黑猫有三票， 最象征嘅，因为一直追住佢。 我估黑猫会唔会一啲即系佢生活里边一啲嘅困难，例如话经济上或者系一啲 佢老婆 要生仔啊嘛。 係開始避孕， 係咪？開始避孕啊！ 即 係 好多壓力嚟 緊㗎 嘛。 好明顯，大家開始on board 啦。OK， 係開始解讀緊係發生緊。 因為我哋已經上一條船， 會唔會？ 你條船 會唔會啊？ 但係我哋通常會慢啲嘅。我哋唔会咁快跳到现实住嘅，因为我哋喺魂界入边解梦有个角度，就系话梦入边呢啲呈现嘅方式，一定系因为佢代表紧一啲最特别嘅意思，所以佢先有呢个样嘅。所以佢系黑猫，唔系白猫，唔系红猫，唔系橙猫，佢系黑猫。 系 佢一只咁样嘅黑猫，所以一定有意思喺度嘅。所以我哋唔会话咁快地啊，去到现实到底系咩意思？我哋会 stay with 黑猫嘅呢个 image， 到底系咩意思？ 对嗰个人， 我 系嘛？ 對於那個人，但因為那個人現在不在嘛，我們其實原則上不可以亂估的，我們唯有從的就是我們從一種我剛剛不是說會有 reference 的，可以查書的，有一個大家文化，大家都生活在文化裡面的，是不是？大家的文化裡面到底黑貓會聯想到什麼？黑貓有什麼象徵？ 邪惡 神秘， 邪惡的神秘的 bad luck 的中文是 不 幸 的。 OK， 還有沒有其他？ 黑貓黑貓会带嚟一啲凶兆， 凶兆 系啊。 OK， 讲嚟讲去都系啲唔好嘅嘢，系咪？系咪？ 我唔想噶，但系我本人好中意黑猫。 传统嘅感觉系咁咯，系嘛？ 象征嘅意义啊嘛， 系系系， 就 系都系唔好嘢， 系咯。 冇错。OK， 咁如果咁 consistent 地去到聚集咗黑猫，好似系代表一个唔好嘅意思。咁我哋暂且可以借住呢个概念嚟用先嘅。 好啊。 咁就係一隻唔好嘅黑貓，佢代表緊啲唔好嘅嘢追趕住夢入面嘅。 個影仲要好大。 個影仲要好大 嘅。仲聲嘅個口。 OK， 個口係好聲嘅。OK， 咁我哋去到再快進一下。OK， 試下擺落現實嗰度。啱啱講緊係話生活到追逐定係咩意思啊？大家啱啱嘅猜測。 有一樣嘢佢覺得好大壓力囉。 有一樣嘢覺得好大壓力。 我知啦，即係佢第時做爸爸嗰個恐懼。因为你好多责任啊，好多经济上嘅嘢要变啊。 OK， 咁我去到再问多条仔，咁点解呢个恐惧会咁大咧？点解系依家咧？ 因为佢未做过咯。 我唔想，我未准备好啊。 我未准备好， 佢未做过咯。因为你好多嘢你未试过，你系有啲唔明朗嘅恐惧咁。 OK， 我会谂翻嘅就系、是、啊，我试下代入啊。我自己未结婚啊，但如果我做爸爸，我都可能惊嘅。但我会唔会惊到呢个程度呢？又未必嘅，因为喺个梦入边，佢真系描述得好清晰嘅。佢系落荒而逃嘅，对住一只可能个影好大，但其实佢好细只嘅黑猫嚟嘅啫嘛。点解会一个成年人惊到咁嘅咧？嗰种恐惧系好大好大的， 对未知嘅一种恐惧。 咁点解会咁惊？就系我会谂翻 John 啱啱个故仔，佢个背景啊， 同埋个情绪。 佢係媽媽撫養長大嘅，爸爸好早就唔喺度嘅。咁如果我去到我話我 make 個 educated guess， 就係講緊啊，咁係咩意思呢？我會結合一啲我自己嘅經驗，就係講緊話啊，其實一個人佢幾需要生活入面嘅成長入面有個爸爸喺度，佢學習點樣做一個爸爸， 佢冇學喎， 係啊，佢完全對個爸爸可能冇概念嘅。咁依家佢唔係話啊，我要生做爸爸咁簡單嘅事，我係生做一個我完全唔知對乜嘢嚟嘅， 我唔識做， 係啊係啊係啊，唔識甚至想像唔到啊，咩係一個好嘅爸爸，咩係個衰嘅爸爸，我完全唔知道。所以佢嗰種恐懼就好大好大，倍大咗好多倍。 嗰個就係個影啦。 咁。我再加啲聯想就是、啊，那個影係好似成年男人咁大嘅喎，咁成年男人會唔會咁啱就係個爸爸嘅大小咧？ 係， 大概會咁樣地去理解嘅，冇錯。 咁我想問，譬如你呢一個 association 呢個聯想係通常係你去引導佢啊，定係你會俾啲問題等嗰個 target 嗰個 client 佢自己 make 呢個聯想 咯？ 係 咪啊？是 兩樣嘢都會有嘅，但係當然啦。如果是一個人啱啱去到試下解夢的時候，他當然不會咁夠膽。其實大家都是接觸一個很陌生的嘢，你不會咁夠膽講，因為你不肯定嘛。咁你不知道自己是咪亂噏噶嘛？咁你會打攪對面的專家幫你解夢噶嘛？咁但係其實慢慢你鬆動了之後，真係會嘅。佢又有 input， 我又有 input，大家睇下邊個係最有迴響嘅，邊個係最能夠令到佢聯想到一啲嘢嘅，咁就會係嗰個版本嘅答案咯。全部都係解讀嚟嘅啫，唔會有 model answer 嘅。可能呢個夢擺喺 John 度係咁解，擺喺我度完全另外一個解釋嚟。 John， 我想問啦，如果知道咗啦，像頭先你嗰個 assumption 啦，即係當佢真係當唔識做爸爸呢個角色啦，咁落嚟憑住呢一個嘅設定，咁可以點樣繼續幫佢去？release 個 tension 咧，即係放鬆嗰個呢一方面嘅壓力咧。 我哋講緊就係，我哋會通常咁樣講嘅就係話，如果夢係得呢個功能嘅話咧， 即系啊，我提醒你有啲咩系你未搞掂嘅，你要搞搞佢。咁、 嗯、 其实梦都唔系咁特别啫。咁、 嗯、 因为其实你只要阿 John 肯同人分享多少少、 嗯， 你有多少少同理心，你有多少少可以换位思考嘅能力，你都大概会估到嘅。你都会去到嗰个位嘅、嗯。哦，你未有爸爸，你依家就要做爸爸啦。咁、嗯、你一定好惊 发梦啦。 系啊，系你 common sense 都讲到嘅。 嗯 而梦点解会我哋会喺心理治疗里边有一个咁特别嘅位置，就系、是、梦除咗同你讲紧呢啲你可能知道嘅嘢之外，佢亦都会同你讲埋，咁你应该点样做？ 系啦系啦， 嘅一个方向嘅一个方向系啦，咁我哋真系翻翻去嗰个梦度啦。嗰、 嗯 那个梦之后系点样噶？追到 跳楼， 猫追到佢去条路上面一路追、嗯、一路追， 啲车见到好多车，但系啲车系冇人停低帮佢， 冇人理佢、嗯，然后最后就有个缺口，有条河，佢跳咗落去。 嗯嗯 OK， 跟住只猫跟埋跳埋落去， 冇错、 嗯。 我哋嗰个缺口跳落去嗰位，基本上就系讲紧个方向系啲乜嘢。但系啱啱提到嗰条路，嗰啲车又好似可以停一停低去到睇一睇、 嗯、 大家觉得啲路啲车系咩意思啊？ 佢屋企附近啲人，啊唔系佢，即系佢附近啲人，譬如屋企啊、朋友啊、屋企人啊，即系总之周边本来可以帮到佢手嘅人、 嗯， 但可能佢唔想话俾人听。 嗯，咁点解系车咧？点解系路咧？我啱啱讲 image 系有意思噶嘛？ 嗯、 如果系如果佢可以好随便系人嘅话，咁点解唔系人咧？系、 嗯、 车嚟嘅，点解系车？ 嗯，唔知喎，点解系车啊？再打俾佢先，问下佢先。唔知啊，呢、這个有咩象征嘅意义啊？有冇噶？即系如果你系车啊，或者系路啊？ 我会觉得是大家因为我坐在这里所以怕错。 所以 真的想 不 到 我的梦梦都安神的嘛你说。 你要我們亂來是吧好 亂來。 亂來 是車。 車我知在現實世界因為車有機會真的撞到你嘛即是受傷嘛。那麼投影在夢裡面的意思就是說是不是啲危機啊、未可知嘅事情啊等等， 又或者車喺個速度快噶嘛，即係 佢危險嘅，係 同埋係快噶嘛，所以變咗我基本上想問，但係感覺成個世界都喺度呼進行緊， 好似 我企咗喺度唔喐，但係全部人都喺度轉，我都唔知道應該問邊個。 然後終於揾到個缺口咧，就跳落去， 即係逃避啦。 冇錯 ，OK， 所以啱啱好。啱啱好有必要嘅，大家開始亂估，係繼續。 車我就覺得就係每日營營役役嘅生活，我覺得係咁樣咯。同埋有個問題想問，係咪我每個夢境入面出現嘅某一個每一個物件，我 都 一定要解釋㗎？ 都有意思， 即係你一定要同佢解釋。 所以咁樣，我哋翻嚟咧十一點半新聞之後，我哋繼續分析翻阿 John 嘅呢個 case 好嘛？好，聽緊風騷快雲啦，一號街比水路仍然懸掛嘅28度氣温，相對濕度65%。先聽十一點半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会考虑喺听日日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强烈热带风暴图兹今日大部分时间仍然同本港保持大约400公里或以上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午夜12:00。预料图兹星期四朝早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届时图兹的强度、其烈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重视法治传统和自由贸易，希望任何国家都尊重香港特区，不要政治干扰影响特区的司法，亦不要影响正常的商业活动和商贸往来，强调当局亦会有底线思维，保障香港企业的合法权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对特朗普当选的睇法，以及特朗普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件的取态等， 李家超说，欢迎包括美国等不同经济体和香港进行正常的商务往来、经济活动和人民交流。又说美国在香港有重大经济利益，香港和美国两地的经济往来密切。美国过去十年对香港的贸易盈余录得$2,700 billion，是美国在全球贸易伙伴中最大的贸易盈余来源。港大医学院首间大学社区药房启用，由药理及药剂学系营运管理，是一个跨专业的医疗保健服务及学术研究平台，并以药剂师为主导，提供多元化的基层医疗健康服务。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说，港大社区药房体现对创新药剂服务、教学模式和科研的承诺，随着基层医疗需求的增加，通过跨专业教育计划，致力于培养医疗专业人员之间的协作能力，包括药剂师、家庭医生和其他专职医疗人员，认为医疗专业人员的全面发展将有助落实医务卫生局基层医疗蓝图的长远目标，提高公众健康，并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图兹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58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08.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天色好转。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35点，跌292点，成交金额9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4点，升1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0.28元，跌2.8元；美团177元，跌8.6元；腾讯控股407.6元，跌5.2元；阿里巴巴92元，跌2.1元；中芯国际28.75元，跌7.5元；小米集团28.7元，跌6元；南方恒生科技4.48元，跌8.2元。中国平安47.5元，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73.8元，跌咗1.06元；中海油17.02元，跌2.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53.65，瑞士法郎0.881，加元1.394，人民币7.227，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9547点，升14点。港金报24320元，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1.26美元，卖出26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Jenso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大致畅顺，九龙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近回旋处系车多，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 提翻你啦，长东路水管爆裂，近小豪湾污水处理厂嘅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南湾隧道入口出九龙、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乘客都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胶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李生啊，你跟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4年9月28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99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而且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第二部分，我哋今日嘉宾辅导心理学家蔡子云 George， 你好， 表舅父仔你好。 承继翻头先嘅问题，点解即系嘅个车同埋条路代表啲咩啦？同埋我有个问题想问啊，系咪梦境入面每一样物件都一定要赋予佢意思，一定要帮佢解嘅？ 会唔会有啲唔讲？系咪有啲会唔会冇意思嘅咧 ？OK， 慢慢讲啦。OK。唔一定话每一个出现过嘅嘢，你都要有一个解释俾佢。OK， 但系我哋会循住嗰个原则就系、是，你觉得啲咩最 eye catching 啊、？eye catching 可能对于嘅系呢个发梦人嘅本身，佢自己觉得啲咩 eye catching？eye catching 亦都可以系对于帮你解梦嗰、那个，边个会最 capture 到？大家都会去到试下有唔同嘅聚焦。呢啲就決定咗會講。 我同意你講，因為其實頭先聽個故仔嘅話，我哋喺直播室裏面所有嘅人，但係原來每一個人講嘅嘢都係唔同嘅。即係譬如可能嘅就係我會覺得嘅就係個黑貓係最 eye catching 嘅，咁可能阿楊楊就會覺得嘅就係話哦，原來個影係最大嘅。嗱，我哋其實每個人講嘅嘢都唔同噶。 冇錯。 係啊，就係呢樣嘢係咪對嗰個人本身嗰個意義？ 冇錯。 OK， 咁又翻返去啦，車啦， 車， 我再。融合啱啱講大家所俾我嘅 input 啦，加埋我自己嘅啲嘢落去就係、形容嘅就係車路就好似係一個人類文明嘅一啲 creation 嚟嘅，係、真係一啲創造物嚟嘅，係、一啲科技工業嘅創造物嚟嘅。仲、車仲有啲咩象徵啊？象徵住我啱啱最快嘅繁榮、地位、 錢， 大家揸咩車，大家最容易攀比嘅啦，係咪？所以車喺個夢入邊，我自己嘅一個感覺就係、佢就係象徵住一啲最現實世界嘅追求咯，最貼近 John 嘅生活，一個男性嘅生活，佢一個叫事業有成嘅工程師，有一個好叫美滿嘅家庭，佢仲要係咁樣嘅一個單親家庭成長，佢奮鬥完出嚟之後，呢啲全部都係啲佢 long for 嘅嘢，佢追求緊嘅生活。OK， 但係好似當佢遇到呢一個困難嘅時候，喺呢條路上面嘅任何一架車係幫佢唔到噶，佢唔知道向邊個求助，都冇人會幫佢。係啊係啊，即係 冇車停， 冇停低啊。 Exactly， 係啊係啊。 呢、這個就係我去到嘗試理解嘅嗰個意思，就係話，哦，佢依家面對嘅呢個困境，真係唔係一個佢用自己最擅長嘅個生活方式係能夠解決到嘅事嚟嘅，而佢亦都唔知道可以揾邊個求助。OK， 我會咁樣去到理解啦，車同埋路，路我會再加多少少嘢添，路。如果我哋真系細執嘅話，如果阿 John 本人真系喺度嘅，我會問佢，咁係咩路咧？係、馬路，係泥泞路，定係高速公路？你落唔到去噶、好唔一樣噶嘛、你如果普通嘅馬路，你隨時出去都得啦，係、咪？但係高速公路咧， 唔行得 噶，你落去就死噶咯。 係啊係啊， 咁、那個意義又好唔一樣咯，係嘛、？OK， 咁、再順住落啦。啱啱講緊就係話夢入邊會俾一個方向你噶嘛？嗰、個方向就係講緊夢入邊就啊 ，sorry。梦就好似系一个舞台剧咁样，我哋会咁样理解。舞台剧高潮喺边度？就系梦入边嗰个危机点样能够被化解，点样能够解决？咁喺阿 John 嘅梦入边就系山穷水尽啦， 跳落个河度， 系啦系啦，佢冇力再跑啦，佢搞唔掂啦。突然之间有个 way out，OK，、呢个 way out 可能好似系危险嘅、，OK， 跳落河度咁唔知会唔会搭死啦，唔、知会唔会浸死啦。佢话佢识游水，但系又唔系好识。OK， 但佢亦都唔肯定只猫识唔识游水㗎喎。咁、但佢就孤注一掷地跳咗落去。呢、這个就係梦入面俾我哋嘅嗰个线索、你要跳入一条唔知流向边度嘅河嗰度。 哇，但河代表咩呢？ 係啦， 呢一样嘢更加难解读。 仲有呢条河咪急流呢？ 同埋会唔会浸死呢？你讲得啱啦，即係会唔 会、大家又可以开始自由创作啦。河系咩意思呢？ 河系咩意思呢？ 大家諗到嘅都系啱嘅。谂到嘅就 系，即系水水，即系钱，即系要揾多啲钱。 佢系啱噶，佢系永远都系循住呢样嘢噶，系啊， 佢 每一个 人 系啊，佢个 preference 或者佢个系啊，系咯咁样。河流啊，我 stop 唔到嘅一啲嘢啊，即系佢一路系咁样流住噶嘛，佢冲住嚟噶嘛，我跳落去嘅，我有机会我会浸亲噶嘛。但系其实嗰啲河水系一路咁样顺住，即系咁系咁冲住，而系我停止唔到嘅，停止唔到嘅一啲嘢咯， 有控制唔到嘅特质嘅河系啊。OK， 仲有冇？一条河，我觉得系咪代表一个暂停俾佢喘息嘅机会？因为佢本身话喺条路跑咗好耐嘛。咁而家我跳咗落河度，其实我又唔使跑啦，我又可以跟住条河嘅河流带我去边，我就去边啦。咁佢可以叫做稍作休息嘅一个机会。 哇，這个好好、啱啊，因为佢喺路上面系用只脚行嘅，喺河度其实佢如果真系可以，系啊系啊，佢如果真系放心噶，佢浮住就喐噶咯，轻松自在好多个河上面。如果佢唔惊嘅话， 系咪亦都系可以另一种意思，就系船到桥头咧？即、系水有、有方向噶嘛，即系话。Go with the flow 咯，睇下到時點咯，即係順其自然咯，唔再諗住咯。因為有啲問題而家解決唔到，諗都係冇用，不如就暫時唔諗。會唔會係咁？ 我會隱約地感覺到大家又好想去到向前去到解讀， 同埋想正向啲去睇呢件事。 好難去到係啦，好難去到 stick to 河到底係有咩意思？水流係有咩？ 有冇得解讀？你有冇 dictionary 啊？即係你嗰邊你咪有啲。 我嚟之前我有好簡單做過功課嘅，查咗少字典。OK。我会咁样去到谂啦，就系、河有好多唔同嘅象征意义嘅、我哋喺啲好典型解梦入边，可能讲紧系无意识、，OK， 因为水底下边嘅见唔到，咁就唔知啦、，OK， 可能讲紧系生命、因为全世界都知嘅，生命喺水度嚟，系咪、可能系讲紧呢个比较特别啲、母亲嘅滋养，即系讲紧羊水、OK， 全部都系啲好每一个唔同地方嘅人，每一个人都会有嘅一啲感觉嚟嘅、你嘅共同经验嚟嘅，所以可以系呢啲嘅嘢。但系如果我自己 tick 啦，我去到结合 John 嘅嘢，我唔去到过度自己解读嘅话咧、我可能觉得最贴近佢同我哋讲嘅呢个故仔嘅，我会谂到嘅就系一种佢嘅情感，一个佢要捉得好死、完全地稳定控制嘅佢嘅情感，而。依家就系讲紧话，佢要落到去呢个河流入边，呢个情感入边，佢要随波逐流嘅，佢要 go with the flow 嘅，用啱啱嗰个讲法，佢要学识得点样 go with the flow 嘅，佢而唔系要捉实嗰条河，因为佢捉唔实啊，佢冇可能捉实嘅， 冇错， 佢系要学识点样喺条河度生存，点样同佢自己嘅情感一齐去到生存。 嗯哼 ，OK， 呢个系佢自己嘅无意识。俾自己嘅一個答案， 解決 係咪？係啦，而之前頭先你所講嘅就係佢會覺得自己嘅就係正在一個狀態， 我的狀態就是我很無助，或者我去了一個很繁忙的一條馬路，這些是他自己的狀態。到最後尾其實他都給了自己一個，其實你都可以不需要那麼緊張，是吧，就是咯，順著個河流去你就會 OK 的了，這樣。 我再深少少入去，就是一個人不會無緣無故那麼追求穩定和控制的，他一定有原因的。而通常我們講這一類型男性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他不追求稳定和控制的话，他自己会很容易失控。失控的方向是什么？一是就很高，即是很嬲啦，很大的脾气啦。一是就很低， 很消沉。 很抑郁，很消沉，很担心。他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不捉得实他，我会上下走。其实上下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社会里面不是一件 technically 好事来的嘛，是不是？ 情绪失控， 是啊，是啊，他捉得好死好死了，所以。而这个梦正正就是提他的，就是说，哦，其实这些的无论是你很生气还是你很 depressed 都好，其实都是 part of 你的东西的。你真的要整理好这些的部分，你才可以去到做好这个爸爸的角色的。因为没有人，就是这样说，没有人会喜欢一个这么暴躁的爸爸，没有人喜欢一个这么抑郁的爸爸。你要做一个好的爸爸，你要在中间的，你要上下都去到，而你有弹性的。这样东西我会最想等等好久了，我刚刚都想着。刚刚黑猫，大家咪话黑猫得一个唔好嘅意义嘅，呢个就系讲紧点解 dictionary 嘅好处喺边度，就系可以查嘢。黑猫可以有好嘅意义嘅， 例如咧， 其实有好多地方黑猫系代表幸运噶。 点解啱啱唔讲？ 所以我咪 头先 就 啱啱，点解啱啱唔讲？啱啱相反咯，即系话系嘛？因为有啲人 讲系你讲你个人经验啊嘛。 我讲听过嘅就系我曾经讲过一个嘅，就系话日本人其实原来单身嘅女仔嘅话系养一只黑猫，养一只黑猫讲系为佢带嚟嘅就系好嘅一个男，系一段好嘅姻缘噶。其实唔系所有嘅地方嘅话都系代表唔好噶。 所以我哋查书就会查到呢啲嘢。然后我想起的就是在古埃及的神话里面会有一个 很特别的神的，他是猫头黑猫头人身的一个神，他叫什么名字呢？看看， 而啲木乃伊都有的，猫的木乃伊，是不是？你在埃及 的地方，而那个就是一个神来的，就是这些 他的名字应该，如果中文叫巴斯特，OK，个重点就是他是一个什么神呢？他是一个家庭的守护神。OK， 咁个梦就好有意思啦。 佢系黑猫嚟噶， 系啊， 黑猫嚟噶， 系啊。 哦 ，OK， 咁个梦就好有意思。 系， 但如果守护神点会追住佢，同埋个感觉咁大压力咧？ 佢爸爸咯。 我哋会讲嘅就系所有嘢都系一体两面嘅。 嗯哼， 佢如果唔系咁吓人追住你嘅话，你点会走咧？你唔走。你點會去到嗰個缺口？ 同埋 George 佢追你，或者唔係嚇你咧？佢追你想保護你咧？可唔可以咁解？ 冇錯，冇錯，冇錯。你唔知佢追你做咩？係 啊，係啊。 你其實冇交代。 你自己驚啫喎。 係啊，有真係嘅喺解夢入邊有好多時候，大家好驚好驚。但我哋真係停低問啊，你驚乜嘢咧？其實佢追上你之後會點咧？ 錫你一啖。 大部分人都答唔到嘅。 係咯。 或者佢會答出一個好匪夷所思嘅答案。 但係咁樣啊嘛，你人嘅 instinct 就係咁樣啊嘛，有嘢追你就會走咯。这个是不是你的 instinct 来的嘛，是吗？因为有些东西未知，我不知道那样东西对我有没有什么，你一定是走的嘛，这个是你的。 正如如果他现实他有了个 BB 第时的生活可能更加开心，他不知道的嘛。不过现在他因为觉得这个很不明朗，他未试过，所以他才感到担心，或者自己很开心，是不是？都未生你怎么知道，是不是？ 所以追紧他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一体两面，可以是一些令人很担心的，也都可以是一些 很美好的东西。不过就是用一种黑猫的象征意义去到出来。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如果黑猫里面在神话里有这样的解释的话，那又真是挺完美的一个故事来的。他要解决到这个心结，他才可以做到一个好的爸爸，守护到那个家。黑猫就是提醒他。 其实是他自己给自己的觉得要做爸爸的责任，是吧？是啊，就会令到他有这样的想法。 没错。 其实如果这样说的话，大家都可以明白我就怎样去理解的，就是解梦呢，是吧？既不会说真的是那些好像 V 晃晃这样给大家的感觉的，就是那些东西。但其实就我觉得是一个了解你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有时可能就是都你心里面自己都有个答案的。又或者是自己的想法，是吧？其实如果你解梦的话，可不可以就叫做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线索，或者一些这样的东西，去令我们自己可以 找到个答案， 舒服一些，或者是比较是的，即不用说有太多的担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害怕的嘛， 即係個夢啊，係會俾到自己擔心嘅話，跟住你先會唔得啦，真係要揾人嚟問下啫，點解會見到呢啲嘢嘅？係、啊， 即尤其有啲人，我唔知大家會唔會有時同一個夢可能會發幾次見咁樣咧，係咪啊？即係呢啲會唔會就特別就要揾一啲專家去分析咧？ 重複嘅夢境咧，咁又係啲咩嘅意思啊？係啊， 再即係如果個夢不停又再發翻類似咁樣。 我会好快想起嘅就好似你女朋友 text 你，你唔听咁咪继续 text 咯。哦， 因为你冇 紧要嘅嘢同你讲， 系、哦、啊， 你试过啊？ 我都一定试过嘅，咁大家。 咁系边个 text 你啊？系自己 text 自己啊？ 你嘅无 潜意识， 我嘅无意识 text 你， 就系有啲好紧要嘅，你唔听我继续 call 你噶啦，因为紧要噶，你要知道噶。 哦， 你唔知道你会好大镬噶。 嗯。 所以快啲 tackle 翻你自己嗰個而家個狀態或者個問題。咁但係我又想問，譬如一個夢咧，係咪一定要咁完整？話頭先又有個高潮位啊，又有個 way 去解決到即係自己嘅狀態。佢係咪一定要咁完整嘅信息個身體個潛意識會話俾你知咧？但可能淨係今日只係呢一度嘅一塊碎片，下一次有另外一塊碎片。第二個問題就係邊一個位置醒啊？有、我哋又係有冇一個重要性咧？ 嗯。 是啊，我哋喺梦嗰度可以。 系啊，成日都有时会扎醒，有时发完个梦又发第二个梦，喺唔同嘅位置醒，又有冇即系端倪咧？俾到线索我哋咧？ 嗯，一次佢有好多个问题。 系啊， 等我慢慢。 因为真系见到你今日就原来，系咪啊？ 我哋可以再入去，你唔使咁紧张。 你记得佢边个问题答边个先？ 好，我慢慢试下答。OK， 啱嘅。梦好多时候都唔，其实唔完整嘅，好多时候都唔完整嘅。除非你有啲好特別嘅訓練 ，OK？ 你夢好多時候都唔完整，你可能危機未到你醒咗，可能個危機到咗未化解你就醒咗 ，OK？ 咁呢樣嘢我去到答嘅時候，我延伸出去就係話，點解解夢永遠都有個咁特殊嘅位置？我唔知大家對於心理治療嘅認識多唔多啦。大人嘅咧，通常大家會用對話嘅形式，因為大家成年人傾到偈，你自控到，你識得自我反省，咁對話好合理啊。小朋友唔得嘅。小朋友，我哋讲脑髓未生埋，你用对话有好多嘢棘嘅，佢哋都唔知道自己点谂。我哋会用第二种方式，叫游戏治疗，玩出嚟，系啦，玩唔同嘅玩具。咁、 okay. 我哋就喺隔篱嗰度试下睇下佢哋玩玩具嘅方式系点样嘅。佢哋系会透过游戏嘅方式，佢哋消化，去到反映一啲佢自己嘅心理状态。OK。咁而喺大人嘅世界，其實我哋唔會玩玩具噶啦嘛，即係我自己細個有超人公仔，我自己會玩嘅，但我依家唔夠膽玩嘅，咁會俾人笑噶嘛， 唔會笑會噶， 有啲人仲玩， 你會儲 figure， 你會儲 figure， 但係你唔會夠膽喺地鐵上 面 玩，你唔會夠膽喺地鐵上面玩， 係啊係啊係啊， 咁而我就係正正想講呢樣嘢，成年係失去咗玩嘅呢個空間嘅， 嗯。 而夢就係一個好好玩嘅空間， 同意 認同 ，OK， 同意係。 咁所以啱啱翻到去啦、 嗯。 如果夢個高潮位未到，咁點算啊？咁、你創作一下啦、 嗯。 你覺得個夢去到呢個位嘅時候， 後續應該係咩咧？ 佢個化解係點樣、你覺得個出路係點樣、你創作出嚟咯、你用自己嘅創意去到答翻呢個答案，對於你自己嚟到講，都有意義嘅、所以唔一定喺個夢度聽到嘅、OK， 你可以自己去到喺現實度再演繹出嚟、都會有個效果喺度、 明白。 好，咁其實阿 Josh 我都覺得嘅就係你有一段嘅其實都好好，即係話俾大家聽嘅就係解夢咧，就係一種嘅伎倆，而係嘅心理治療當中嘅一部分嚟嘅啫。咁當然今日其實你講嘅話，我哋因為就住呢個 case 去講嘅話咧，咁、其實都係係啦，你有啲可以同我哋可以講講。 OK，OK， 好。我特登寫咗呢段說話。 係啊， okay, 我覺得應該要俾大家去了解一下。 好，咁我試下逐字逐句咁讀啦。 好、 okay, 我會咁樣講嘅。解夢唔係一種伎倆嚟嘅，佢而係我哋會睇為係心理治療當中嘅一部分。我諗我再講一次啦，就係、今日嘅解夢咧，其實係好粗糙嘅，甚至係錯都話唔定嘅。OK， 因為一切嘅嘢都係我哋幾個局外人去到假設緊，去到估緊。冇阿 John 本人參與嘅 ，OK， 冇一個做夢人佢本人參與嘅咧，呢一切都係容易偏差嘅。解夢嘅過程係必須要有佢自己本人嘅聯想、自己嘅思考、自己嘅感悟，再配合坐喺佢對面治療師嘅嗰個提問，同埋治療師嘅一啲猜想，咁樣先至可以慢慢地好似做緊閱讀理解咁樣，認清楚到底發生緊啲咩事喺無意識嗰度，到底想同你講緊嘅係啲乜嘢 ，OK。所以在现代常规一啲心理治疗嘅角度上面咧，解梦佢唔系通灵，佢唔系预测未来，佢冇啲咁特别嘅功用。O K， 乱掹掹嘅嘢系啊。 我哋更加冇办法，只系啊，你坐低解个梦，你成个人生通咗，绝对冇可能嘅。O K， 解梦只系治疗过程当中嘅其中一部分，佢系帮忙 我哋身为治疗师，可以同个案一起去到了解自己嘅意识同埋无意识，了解自己生活到底发生紧啲咩事，睇下如果我想改变嘅话，个方向可以系点样。然后唔系就咁完嘅，我哋系要喺现实嗰度实践嘅，试错嘅，即系好似阿 John 咁样，佢冇得就话啊，我想去到顺住条河流去到行，咁我现实到咩都唔做，咁就会发生，冇可能嘅。佢现实到要不断地试错 ，trial and error， 我要可能释放啲情绪出嚟，睇下大家反应系点样。咁要有人鼓励佢啦，要有人喺身边陪佢啦。咁佢越试越多，越试越多，越试越多 ，OK， 佢慢慢可以松开个掣啦，佢可以真系俾自己情绪流动啦。咁佢可能 eventually 真係有辦法喺 BB 出世之前啊，佢有個相對嘅狀態，佢有少少自信，我做到一個好嘅爸爸嘅。 嗯， 大概嘅意思就係咁樣。 好，再一次多謝阿 George。Surprises， 十二点快到我哋身边噶啦。十二点之后，我哋用一个钟头嘅节目，就有阿 Billy 仔出现，同埋一喺再有呢个片段人间嘅。一号街表上到仍然悬挂廿九度嘅温室，湿度63%。今日天晴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听日稍后到星期四咧，风势逐渐增强，留意住呢一个风势到底会唔会嚟到我哋香港咯？噃，先听十二点新闻报。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Hello，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点解用我咁嘅声 嚟？今日我哋带我哋去加拿大玩咩啊？ 今日开心啊嘛，又带你去加拿大啊！好啦，如果大家想嘅话，OK。不过你个加拿大喺边度？ 有啲味道嘅。 我 个 加拿大嘅地图嗰度。 今日边嚟同我哋计下数啊？关于人生啊？ 系啊，数字人生啊！ 数字人生、啊。 嗱，其实咧点讲咧？嗱，大家都知道我细个喺加拿大啦，系咪？咁我细个喺加拿大之前咧。某年某月咧，我呢一只小学鸡咧，咁我翻上昼班嘅嘛，系咪？翻到屋企咧，发生咩事咧？就睇有系啦，有个妇女生子啦，系啦。咁当时咧，呢、這个妇女生子， 你咪睇喊茶咪算咯，我睇喊茶啊， 系咩？ 都系晏昼呢个妇女节目。 我睇大台嘅。嗱，当时咧呢、這个嘉宾咧讲咗一个 topic 咧，我好有印象嘅。咁咧就系有请咗个嘉宾，就介绍咧大家咧点样计某年某月或者系今年。啊，几多几多月几多号啊？系星期几？咁作为一个小学鸡咧，就觉得哇， 即系一定准嘅，即系你计到出嚟。 特异功能啊， 一定准嘅。OK， 嗱，天气 数嚟噶嘛， 天气就不似预期啦吓。OK， 但系数字咧就冇得呃人嘅。咁啊，有啲咩错咧，就系自己嘅心算错啦。如果你嘅心算系计得唔啱嘅话，好似我头先同约约啱啱试咗一次， 计错 啦你啊，计 错数。 我旧时好叻噶，即系而家个人咧年纪大咗冇咁杀性 嘅。你唔好咁讲。 嗱，我旧时唔系讲过，我喺加拿大嘅时候咧，嗰啲小镇嘅外国小朋友啦，个因为我嘅数学喺香港系快啲啊嘛，系咪？个个咧已经当我神咁拜嘅，好劲啊你！咁当时咧我就系啦，我就加埋呢一个嘅小玩意。 有几多外国嘅女同学系迷恋咗你嘅？因为呢一样嘢， 我知你今年生日系几多星期几啊？咁样，跟住啲人就吓， 你好叻啊！ 好叻啊 ！Teach me. Can you try my birthday, please? 嗱，其实咧个计法咧好容易嘅啫，就首先咧有一个嘅世纪密码嘅。呢、这、一個嘅世紀密碼咧，就每一個係啦、哦，每一個世紀咧就轉一次嘅 ，OK？ 咁啊，嗱，我哋而家講緊一九幾幾年啦嚇，總之一九幾幾年。嗱，呢一個每一個嗱，我講一串嘅數字，十二個數字，每一個嘅數字咧就代表一個月嘅密碼，由一月講到十二月 ，OK？ 即係十二個數字而家。 冇錯啦，嗱，呢個數字咧就聽住啦嚇，一四四零二五零三六一四六。嗱，呢一串 number 咧，听落去咧好似好难咁样， 系啦。 但系咧，我已经记咗好多年噶啦， 一四四零二五零三六一四六， 系啦。嗱，一四四咧就系十二乘翻十二，十二个 square 啦，吓。咁零二五就系五嘅 square 啦，零三六咧就六嘅 square 啦，最尾一四六咧就系十二个 square 再加二。 嗯 ，OK， 咁一四四零二五零三六一四六啦 ，OK， 嗱，咁我哋不如就做一个嘅例子啦，好唔好啊？嗱，香港嘅嗱，我哋讲啲重要嘅日子啦吓、 啊， 香港最重要嘅咩啊？就系、是、得到光明啦，就系、是、咧、香港嘅重光日啦。咁、香港重光日咧就系一九四五年嘅八月三十号嘅 ，OK， 咁当时系礼拜几咧？嗱，咁啊计下啦，一九四五年，我哋首先咧有四组嘅字母，我哋要加埋嘅吓，四组嘅数字就系四五年就即系四十五啦。咁咧，我哋要计下佢几多个闰年，闰年啊每四年一次啊嘛，系咪？咁四十五除咗几多个四啊？ 除咗十一个四 咯， 系啦，咁就系四十五加十一啦。OK， 咁头先讲紧一四四零二五零三三咧就系八月份，第八个号码啊嘛，系咪？咁咧就我哋加个三字啦。咁头先讲紧八月三十号啊嘛，系咪？咁即系话四十五加十一加三加三十等于几多啊？大家计嗱， 四十五加三加十一， 系啦，加三十， 八十九， 那时快，我揿手机已经出咗嚟啦， 系啦，咁咧就系、是、嗱，当时冇手机噶嘛，你睇下有冇人一路玩手机一路睇妇女生子啊，冇噶嘛，OK， 嗱，计到嗰个数咧就系八十九，再减翻除翻七。 89除7， 系啦，咁剩翻几多？嗱，除咗几多唔紧要嘅，剩翻几多呢个 remainder 先就 八十九除七就系一二点七一四咁样啦，就系、是、总 之系啦，总之剩翻五啦，个 remainder 系五， 系 啦，咁五咧就系代表星期四啦。点解？ 点解啊？ 系啦，嗱，因为咧佢呢一个计法咧 ，Sunday 星期日咧就系、 是、第一日 ，start of the week 系以 start of the week 系以 星期日为计， 系啦，日系礼拜一啦 ，OK， 日系礼拜系 number one，OK， 系啦。 Monday 星期一咧就系二，系啦，星期二就系三，如此类推啦。去到 Saturday 星期六咧就系零嘅。OK， 咁嗱嗱计咗呢个方法咯，咁大家咧就可以计下自己嘅生日嘅日子啦。OK， 嗱咁啊，另外一个日子咧就系香港回归啦，1997年嘅7月1号啦。OK， 咁就系97加我哋头先讲啦，几多个闰年啦，咁就有24个嘅，97加24加。咁頭先講14402500咧就係七月份咯，加零啦， 再加一， 加一啱曬啦，咁咧就係122啦，咁除七咧就剩翻咧就係 remainder。剩翻係三嘅，咁星期三咧個 remainder 咧就等於 星期二， 就等於星期二啦。咁即係九七回歸就係星期二啦。嗱呢一個咧，嗱你覺得好似好難咁樣啦嚇，但係呢一個咧係講緊成個世紀。成個世紀啊，十九世紀嘅某年某月，咁呢一個係難少少嘅計法嘅。 咁人哋呢啲咧，2000年先出世，咁嗰啲咁點計 啊？我都想啊！ 阿拜仁呢啲啱啱上次係攞成人身份證嘛，啱唔啱？ 成 人 身份證咋？ 係啦， 嗱，唔好身份證啊！哎呀，唔好出街啊，俾人拉啊！ 咁點計？ 係啦，每100年咧，我哋星期就減翻一日，譬如星期四嘅話咧，就轉做星期三啦。 哦， 係啦，呢個密碼好簡單嘅啫，照翻同樣嘅計法。 邊一個發明啊？呢個密碼？ 吓，唔知啦，我可能系爱因斯坦啩， 爱因斯坦冇得闲 嘅。系啦，嗱，其实咧，嗱呢一个计法啦，嗱，如果大家系练熟咗嘅话，你嘅心算好嘅话咧，真系咧，某年某月咧，你都完全计到出嚟嘅。 但系其实我觉得都几复杂，其实呢一个已经系简易版嘅。 呢个唔系简易版，呢个难啲嘅版本。 系啦，我讲系有个简易版嘅。 如果简易版嘅话咧，又记住头先嗰扎嘅数字啦。 都系 1440 嗰个。 系啦，14402503614646。咁记住嗰扎数字之后咧，你就可以。計下咧，今年2025年嘅日子啦。嗱，因為呢十二個數字咧，就一路會 shift 嘅，一路會轉嘅。每一年就佢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咁樣嘅。咁啱啱去到2025年咧，呢一扎 number 咧，你就記住咧呢一個密碼就加二。OK， 嗱，譬如今年嘅情人節究竟係幾時咧？嗱，2025年嘅2月14號。嗱，簡單嘅方法。OK， 嗱，首先我哋係头先个密码啦，就系二月就144啦，四啦，系咪？ 嗯 ，OK， 144二月就系咪四啊？ 二月系四， 系啦， 系。 咁我哋只话加二嘅， 系， 系啦，加二即系六啦， 系啊， 六再加十四， 系， 咁系二十啦， 二十咯， 系啦， 系啊， 二十除七系几多啊？ 二十七七三七七二十四， 剩翻几多啊？ 六， 六咯， 六，咁即系星期几啊？ 星期減一啊， 系啦，唔係星期五啦。頭先講六係星期五啊嘛，係啦，咁就嗱呢個咪可以即刻計到咯。呢個唔使話計闰年啊，計成咁。總之你記住嗱，因為我哋而家2024年啊嘛，咁我哋永遠時好多時候就講，喂，究竟出年邊日放假，或者你生日，我哋去唔去邊個 trip 啊？咁就知道2025年大家嘅生日咧係星期幾 好有用啊！你講過，但係呢樣嘢一定要講先啦嚇，就係我哋嘅特別交通消息嘅。咁啊，港鐵嘅消息嚟嘅。咁由於有列車咧喺呢個堅尼地城站咧係出現咗呢個設備嘅故障，所以咧港島線來往堅尼地城站同埋柴灣站嘅行車時間咧預計係需要額外嘅15至20分鐘嘅，請大家留意留意。 係啦，嗱呢啲數字咪即係不似預。期啦，okay? 有啲嘢掌握喺我哋嘅手中噶嘛， 好啦，仲有啲得意嘅嘢嘅就系话，头先咧呢一个嘅计法啦，当然啦，大家就要记住你头先所讲嘅就系呢个世纪嘅密码啦。咁至于咩加几啊、加二啊咁嗰啲嘅话咧，就如果大家唔明白，觉得听我哋重温。好啦，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仲有一啲嘢咧，佢就系呃咗好多好多女同学嘅。咁就系话咧，唔同嘅星期几出世嘅人嘅话，有性格分析。 哇，真唔真噶？ 嗱，其实咧呢一个咧。 有 興趣咩電視節目聽翻 嚟？呢個下午茶， 睇完婦女生知一定要睇下午茶。下午茶有冇講咧？嗱，就算唔講嘅，我下次去下午茶，我自己講。 好啊 ，OK。嗱，呢一個咧就係基於咧喺外國啦，好多時候我哋會睇一啲嘅童謠啦，或者係一啲嘅 poem， 一啲嘅詩歌啦。嗱，有一個嘅童謠嘅詩歌咧就叫 Monday's Child。OK， Monday's Child 咧呢一個嘅poem 咧就已經係18世紀咧已經開始流行噶啦。咁裏邊嘅字咧。 咧就一啲嘅古老少少嘅英文啊吓，咁、但系其实咧好多人咧就会因为细细个已经知道呢一个嘅诗歌啊，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会话嗱呢一首歌讲咩嘅咧 ？Monday's Child 咧就话究竟你星期几出世系代表啲乜嘢咧？咁嗱，大家最近咧有冇睇过一出啊喺网上平台讲爱丁士家庭嘅一个女仔噶、啊系啦，佢叫星期三啊嘛，点解叫星期三啊？大家知唔知道？ 唔知 系啦，呢个有解。 开心啲嘅佢因为 系因为星期三嘅小朋友咧系比较忧郁啊。比较是多愁善感、比较有少少 misfortune、有啲不幸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就切合嗰个嘅爱丁士家庭嗰个女仔嘅人物性格嘅角色啦，咁所以咧嗰、那个嘅制作团队就话佢就叫 Wednesday 啦咁样嘅，咁所以 OK 你不如咁啊，我依家你唔知我星期几啊嘛， 系 咪？ 因为我 你觉得我性格系乜嘢？更加你对啊， 你嘅性格梗系可人啦、啊，我一望到你就知噶啦。 佢讲晒之后，我哋觉得你知边个啦， 系啦， 你就知道佢讲嗰啲嘢 系 真 系啦。 嗱，其实咧，我喺网上边咧已经查核咗咧，大家系星期星期几， 你点会查得到啊？ 啊 你 check 我？ 哎，你哋名人嚟噶嘛？ 真系你真系查咗啊？ 我真系查咗啊，系、啊。嗱， 我自己都唔知自己。 唔系咧，都系呢个世纪嘅。十九世纪唔系十八世纪， 唔使加二， 唔使加二。 嗱，咁不如讲，嗱，你知啊嘛？有冇边个 唔知 啊？ 我唔知。 咁不如就 我 连 自己先 咪得咯？ 有冇搞错啊？嗱，我知道，嗱，首先诶，我讲约先啦吓，约都系诶一九几几年出世啦，大家上网就知道噶啦。 知道啦。 咁咧，佢就系加加埋埋咧就八十八嘅，八十八除七啦，咁啊就剩翻四嘅。 系。 咁咧，你 系 一个星期三出世嘅。 哦，你多愁善感嘅咩 ？OK， 嗱。咁啊，咪咪啦嚇，咁啊佢加加埋埋咧就係九十嘅 ，OK， 九十除七啦，咁啊剩翻幾多啊？剩翻咧六嘅，咁佢就係一個星期五嘅小朋友嚟嘅、哦。 星期五嘅小朋友係點㗎？ 嗱，咁啊由於時間關係， 你小心啲講啊！ 我講埋阿白人仔先嚇，白人仔咧就係、是、加加埋埋咧就係一百四十八。咁啊，除七啦，咁你 系 剩翻一嘅。 系啊，所以星期日噶，我 系你 系 星期日嘅、啊，你知道、啊、你知道噶， 我知道我不嬲知噶。 哦 ，OK OK， 咁由于 你隔篱嗰个咧， 系啦，阿马老师又太神秘啦，佢将网上嘅所有关于佢嘅资料咧，全部删除晒啦。咁、所以我唔知佢礼拜几出世嘅， 你 唔 知佢真名啫系嘛？ 系 你就係話睇下對下你嗰個表，係 啊對應啊，佢、okay, 死都唔講啊。 佢呢、這個嗱呢、這個 poem 啦，呢個叫做nursery rhyme 啦，就叫 Monday's Child、嗯。咁佢話 Monday's Child is fair of face，fair、嗯、of face 即係靚仔嘅。嗯、OK， 咁、哦、咦？系喎呢度，我系喎，我自己系诶礼拜一出世嘅啊 ，sorry 啊， 好假呢、 這个， 好假好假， 我 sorry， 差到啦 ，fair of face， Tuesday child 系咪啊 ？Full of grace， grace 真系好优雅嘅 ，OK OK， 嗱 ，Wednesday child 咧 is full of wool。Wall 咧就真係話有啲啊唔開心啊 misfortune 啊咁樣啦，咁通常佢咁講 ，OK 嗱當然啦，大家可以唔同嘅演繹方法啦嚇，唔同嘅 interpretation 啦， 即係死啦， 聽到你咪，我今日聽到你講嘢，唔係 misfortune 嗱，唔係 misfortune， 但係佢話有好多嘅 empathy 同埋 compassion， 好善解人意 啦， 有 empathy， 由於咧太多啊太多，所以有時會令到自己有啲嘅唔開心， 孭得太多責任， 係啦。Thursday's child 咧，啊 ，Thursday's child 咧 has far to go。OK，far to go 英文咧就話啊 ，you won't go too far 或者啊 ，you've got a far way to go， 即係話咧你 好多發展空間， 行得好多係啦，行得好遠，好多發展空間嘅。OK，far to go。咁啊 ，Friday 咧 ，Friday's child 咧，邊個係 Friday 話？ 咪大佬。係 啦，唉嗱。識做啦，老細係咪嗱 ？Friday 咧一定係 loving and giving 嘅 ，OK 係 giving 係啦。Friday's child is loving and giving 係啦， 唔係笑㗎啦， 係咪出嚟做嘢係咁嘅？知唔知道啊？要講呢啲咁啊， 係 嗱星期六啦，星期六咧就 Saturday's child。works hard for his living，OK，、okay? 即系话要辛苦啲啦，要努力工作啦。好嘅方面就系话个人好 responsible 啊，好责任啊， 好有责任 系啦。Sunday's child 咧劲啦 ，Sunday's child 咧 is good and gay，OK，、okay? 咁 good and gay 又開心， 開心咯， 係啦 ，gay 喺即係一 happy， 係啦，一百年前係 gay happy，OK， 咁啊就係話一個好好嘅日子嚟嘅，同埋咧即係好 adorable 嘅身體 ，adorable， 咁啊大家可以知道咧呢一個世紀密碼之後咧就係解構咗啦，係禮拜幾啦，佢咧係 啊， 阿小強兄咧，不如大家估一個啊嚇， 你驚啊？ 你自己知唔知 我驚要咩飛啊嘛？ 計 咗未啊？ 知 啊，我覺得佢係 我想問咧 ，Tuesday 係咩話 ？Tuesday 啊 ，Grace 係嘛？ 嗰個 Grace 係啦係啦，真係好優雅嘅。 唔係 Tuesday 嘅，我覺得佢係 Good and Gay。 Good and Gay 啊， 我覺得佢係 Sunday 或者 Saturday 嘅。 會唔會係 Monday full of face 咯？真係靚仔 嚇， 唔係咁 唔係佢係星期一跨進星期日。 你同我一齊， 又靚仔又 Good and Gay， 係咪？ 你自己講，你自己講。 我覺得係 Friday Loving and Giving， 係咪啊？咩啊？ 正確答案係 Friday。 真係啊！喂，我真係我真係我呢方面嘅權威喎，估中咗。我而家可以去閒茶嗰度做嘉賓喎。唔係。B 房菜。 好啦，剩翻幾分鐘，咁啊，今日講埋呢個 B 房菜先啊。 嗱，咁下午茶咧，請咗嘉賓之餘咧，咁啊教大家煮下餸啦，唔係啊。 係。 今日咧，我哋講開數字咧，有數字人生，咁當然啦，我哋講下數字排骨啦。 數字同排骨有咩關係啊？ 嗱，數字排骨咧，其實真係糖醋骨。咁如果大家中意食糖醋嘅骨嘅話咧，好容易做嘅啫。嗱，咁啊，首先咧買一斤嘅一字牌啦。咁啊，其實你唔知咩一字牌冇所謂嘅，同肉檔嗰度講。 排骨 你知咪得咯？係啦，喂，我嚟炆㗎，我點煮㗎？乜乜乜咁啊講。嗱，如果要冰嘅話咧，咁啊翻嚟要揾啲鹽啊，捽下佢啊，洗下佢啊，去咗陣雪味啦。咁但係如果通常咧，我新鮮嘅咧，我就唔飛水嘅，我直接煮嘅啦嚇。咁通常咧，嗱，一二三四五咧，有啲咩咧？就有一羹嘅酒啦，兩羹嘅豉油啦，三羹糖，四羹醋，五羹水，五羹係啦，五茶匙嘅水啊，唔係五湯匙嘅水啦。OK， 咁頭先我哋用湯匙嘅，咁咧啲排骨買翻嚟咧，洗淨佢之後咧，就可以直接落頭先嗰啲嘅調味噶啦。咁落完個調味之後咧，就可以即刻落鑊煮噶啦。 嚇，唔使醃 㗎？係啦，我冇醃嘅，因為其實佢會有三十分鐘嘅慢慢焗佢嘅時間噶嘛。佢焗佢嘅時間咧已經入味㗎啦。OK， 咁嗱，我哋唔飛水啦，咁啊擺曬啲材料啦。跟住咧落镬落油咧，我哋摆少少嘅姜片，同埋我会加少少桂叶嘅。咁你唔加桂叶都得嘅， 即系 bay leaf 系啦，啲 bay leaves。OK， 咁嗱，跟住咧爆一爆香佢之后咧，就可以落头先嗰啲料啦。落头先嗰啲料咧，我哋大火煮佢。咁啊煮开佢大火滚起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转翻个嘅细火啦。咁细火咧，我哋再用细中火咧，我哋煮开佢十五分钟到。 Okay. 跟住咧，我哋就可以熄火。记住咧，冚盖，冚盖咧。排骨點樣整淋佢啊？知唔知啊？就係、是、靠焗，係啦，咁啊一焗佢啦，係啦，要焗噶。如果唔焗佢啦，好難淋嘅。咁大家 焗 大概一個鐘頭到啦。 哇！ 哇！ 係啊，咁你冇所謂嘅。咁如果你六點鐘食飯嘅話，你咪四點鐘煲起佢咯。佢唔係你煲 曬曬啲煤氣啊， 就係唔嘥啊，焗啊，係 咪啊？ 係啊， 佢熄咗火㗎啦。 你後半個鐘咪凍曬咯？ 唔會嘅，唔會嘅。嗱，我哋焗完之後咧。試下淋唔淋？佢loving and giving， 佢講嗰下又講鹹蛋嘅，唔好俾佢講。嗱，我哋咧焗一個鐘頭之後咧，我哋試下淋唔淋？唔淋嘅話，咪再開火惹熱佢，再焗一焗佢咯，係咪？ 咁 係冇所謂嘅，自己調教啫。食嘅時候咧，佢仲有好多嘅汁水嘅，咁啊記住咧要開大火收汁，係啦。咁啊收到咁上下嘅時候咧， 我唔收得唔得？我嚟撈飯。 可以可以，咁 幾好啊！ 係啊，咁你唔好收到咁盡咯， 係 啦。但係我就中意咧，佢黐黐立立啊，或者好結身嘅感覺嘅，係啦。咁你大家即係自己唔同嘅食法啦。咁上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加一啲嘅芝麻啦，咁咧就會好靚仔噶啦。呢個咧就係今日嘅簡單嘅數字骨，即係糖醋骨啦。 好好， 因為 一字牌一斤，唔係啊， 一 斤 二三四五， 你容易記啊嘛。 係啦， 你醒啲啦 ，Friday。 佢係咪粒？大家覺得嚇、啊，我覺得對我嚟講就唔係啦，但我都估到佢係 Friday 啊，佢係針對我就係，其實佢係個好人嚟嘅。 你真係識講嘢， 咁 係假咗一個打假咗個點嘅啫。 好啦，咁下個禮拜嘅下午茶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咯，係咪啊？拜拜。 好，十二点廿九分啊！多谢晒 Billy 啊！廿九度嘅温水系升到62%，一号戒备水路现正悬挂嘅。先咧十二点半嘅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风骚快人有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会考虑听日日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强烈热带风暴图兹今日大部分时间仍然同本港保持大约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午夜12点。预料图兹星期四朝早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届时图兹的强度、其烈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重视法治传统和自由贸易，希望任何国家都尊重香港特区，不要政治干扰影响特区的司法，亦不要影响正常的商业活动和商贸往来。强调当局亦会有底线思维，保障香港企业的合法权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对特朗普当选的看法，以及特朗普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件的取态等。李家超说欢迎包括美国等不同经济体和香港进行正常的商务往来、经济活动和人民交流。又說美國在香港有重大經濟利益，香港和美國兩地的經濟往來密切，美國過去十年對香港的貿易盈餘錄得$2,700 billion，是美國在全球貿易夥伴中最大的貿易盈餘來源。北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昨日發布政令，批准今年6月19日在平壤簽署的北韓與俄羅斯關於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條約從雙方交換批准書的日子起生效。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過去的星期六簽署法律文件批准這項條約，俄羅斯國家杜馬上月下旬通過條約，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今個月6日也批准條約。條約規定兩國在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不可侵犯、不干涉內政、平等等原則基礎上，長期保持和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正午十二點，強烈熱帶風暴圖茲集結在香港東南大約580公里，即係北緯18.9度、東經108.4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南海北部。過去幾小時，圖茲穩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動。按照現時預測路徑，圖茲今日大部分時間仍然同本港保持大約4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同佢相關嘅強風仍未影響珠江口一帶，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到午夜12點。隨住圖茲靠近華南沿岸，喺佢同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下，該區嘅風力會逐漸增強。天文台會考慮喺聽日日間改發三號強風信號，預料圖茲星期四朝早同本港以南200公里左右掠過。天文台會視乎屆時圖茲的強度、佢烈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海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天氣消息。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緩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間中清勁，海有湧浪。展望聽日稍後至到星期四，風勢逐漸增強，間中有狂風驟雨，海有大浪同埋湧浪。本週後期風勢緩和，驟雨減少，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73点，跌353点，成交金额10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4点，升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2跌3.6，美团175.9跌咗9.7，腾讯控股407.2跌6蚊，阿里巴巴91.75跌2.35，中芯国际28.65跌8.5，小米集团28.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46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73.58跌1.28。中国平安47.05跌1.15，中海油16.96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53.52，瑞士法郎0.881，加元1.395，人民币7.231，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064，欧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9,240点，跌咗292点。港金报24,320元，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17.57美元，卖出2,61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颜心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是不是还保留住那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黄太，多谢你成日嚟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煲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喺嘉年华会嘅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但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系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将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呀咧，运输署咧就喺下昼嘅12:29已经宣布咗，喺坚尼地城站出现故障嘅列车咧已经驶离行车线噶啦，而港岛线嘅列车服务咧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嘅。市民咧亦都系请留意电台同埋电视广播嘅最新交通同埋公共运输服务嘅消息。唔该晒咁多位朋友留意。 片段人间，一起走过的日子，第四集。 原本嗰日我见好好太阳，所以早咗去个广场度晒下太阳，听下音乐咁。点知撞到 Nicky， 佢好兴奋咁话俾我知，佢上网揾到我10多年前踢波同埋发生意外冇咗对脚嘅新闻。嗰一刻唔知点解，我有少少唔开心，感觉好似俾人揭起咗块伤疤， 个心就有少少赤赤痛。不过呢一种痛，其实已经喺我嘅记忆入边渐渐淡忘。Nicky 啊 ，sorry 啊，我知道你系冇心噶。讲真啦，其实件事都过咗十几年啦。我想我现在应该要学习放低。 我真的很后悔跟大雄说，我上网找到他以前一些资料，原来他曾经是一个很出名的足球员，还代表过香港的，参加过大大小小不同的比赛。正当他事业在高峰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上天跟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收了他一对脚。我知道这个打击对大雄来说一定很大。大雄，对不住，原本风尘的历史又被我揭了出来。 试过这恐惧，仿似孩童被抗拒，从未听过这种话，使我缓缓地流泪。当你自认这份情感千样巴闭，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更像爱侣。从未见过你的脸，犹如迷离着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刹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晚。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分的浪漫，最后留低哀叹。 多谢晒咁多位，我而家会休息五分钟先嘅，我哋转头见啦。 大雄， Nicky，sorry 啊， 咩事啊？ 我寻日讲错嘢，令到你唔开心。sorry 啊，我真系冇心噶。 冇嘢、啊， 嗯， 我讲真嘅，我真系冇嬲你噶。咁我以前又的而且确系踢波，亦都真系因为交通意外搞到我而家要坐轮椅啊嘛。不过你放心啦，一切都过咗去啦。我而家做人好简单嘅啫。只会努力向前望。 大雄，对唔住啊，我以后真系唔会再乱噏嘢噶 啦。得啦，你讲咗好多次对唔住啦，我真系冇嬲你啊，冇唔开心啊。 咁系咁啊，一阵可唔可以送首歌俾我啊？ 梗系冇问题啦， 多谢你啊。 今日有一位朋友。他说他一时无心之失，令到他另外一位好朋友不开心。他想借以下这一首歌鼓励他这一位好朋友努力加油。不过请他都放心啦，一切大家望下上面，就好像大家头顶的月亮那样，又圆又大还好光添。真的很漂亮啊，而他揀的歌呢就是 是谁唱 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这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当时如果没有告别，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有什么分别？能够呼吸的。 啊，志雄，翻嚟啦，食咗饭未啊？肚唔肚饿啊？ 我食咗嘢噶啦，唔饿啊。啊，系啊，买咗啲烧卖啊，仲热噶，摆喺台面，你食，你食就自己攞嚟食。 一齐食啊！喂，唉，又翻入房，唉。 喂，伦哥，最近点啊？ 火箭哥啊，嗱，即系咁。你同我咁上下年纪， 系 问你啲嘢得唔得？ 哦，哇，做咩咁神秘啊？问 我咧，上次自从无端端屋企晕咗一下之后咧，哦，我而家好似成日都冇离神气，胃口又冇，夜晚又瞓唔到咁样啊！ 系 系啊， 阿少话你呢轮咧真系好似瘦咗，你睇你哇面色 系啊，我真系觉得自己有啲嘢唔妥，周身唔聚财。喂，你嗰阵咪又话个老乡系老中医嘅，不如介绍我睇下好唔好啊？我想知自己咩事。 阿伦啊，你咪又去医院复诊嘅，你同医生讲啦，有咩即刻搞啦， 唔搞啦，啲手术费好贵噶。喂，我冇工开，我又要照顾个仔，今年65啦，我挨得几多年啊？唔好啦， 阿伦阿伦，听我讲，身体要紧啊，唔好谂咁多，搞好个身子先，其他嘢。船到桥头自然直嘅。喂喂喂，唔讲住，我赶住见个老细，我行先。有咩俾电话我啊？ 喂喂，你见老细倾嘢啊？倾嘢预埋我得唔得？ 预你 系啊！你知我而家咩环境啦？一世人两兄弟，你有好嘢关注我，我仲要照顾个仔嘛？唔该你啊，得唔得？ 咁 嗱，你预我啦，预我啦，我咩都做噶吓，我等钱用啊！你记住我啊吓。 啊，好啦好啦，我谂谂先，倾得成，一定预你。 子航， 嗯， 唱歌几好听 吓、啊，你又听边个讲啊？ 听你啲粉丝讲。 哎呀，唔好玩啦、啊，妈咪啊，我边会有粉丝啊？ 你睇下呢个系咩嚟啊？你睇下。 哦、啊，系、啊、我嚟噶、啊。 咪咯，有人拍低你啊，唱歌嗰啲片啊，摆咗上网啊，好多人赞你啊，俾 like 你啊，睇下。 咁有冇人闹我先？又或者有冇人弹我唱得差先？ 哦，咁啊冇喎。 妈咪啊， 嗯， 如果咧，如果我专注唱歌好唔好啊？ 子雄啊，你今年34啦，嗬？ 年底33添啦，妈咪。 哎呀，子过得好快啊！眨下眼你又咁大个仔啦，你有咩打算啊？ 咩打算啊，妈咪？ 结婚生仔啊！仲有啊，我同你老豆啊，越嚟越老啦，你要有打算啦、啊，知唔知啊？ 妈咪啊，你又想讲啲咩啊？ 嗱，好多人咧都中意唱歌吓，好、啊、多人咧又好靓仔靓女啊，又唱得好好啊。不过咧唔知点解、啊，唱极都唔红啊。讲真啦、啊，唔系个个可以靠唱歌揾食啊。你玩下好啦，唔好发埋嗰啲咩明星梦啊。 妈咪啊，你放心啦，梦咧我就发过嘅，你都醒咗。我知道我自己咩新鲜萝卜皮嘅，唔通一个跛嘅。会大红大紫咩？ 紫红啊！阿妈唔准你咁样讲嘢。 咁系啊，妈妈，我知道我自己咩材料噶，有咩做到，有咩做唔到，我真系好清楚噶、啊。嗱，日头咧我就会继续喺工场度做嘢，咁夜晚有时间咯，咁咪先去唱下歌咯。你放心啦，妈咪。 嗯， 你识谂啊好啦。仲有啊，我下个月咧要上大陆度搞个 project， 可能冇咁多时间睇你哦。 吓、啊啊，你唔系话要同 Uncle Paul 去马来西亚搞个乜嘢超级市场嘅咩？ 唔搞啦，唔好搵佢大半年啦。 妈咪啊，你有啲咩唔开心？你记住随时话我知，我实撑你噶。 子雄啊，依家咧只要你开心，你冇事，妈咪就安乐啦。其他咩都唔谂，亦都唔重要吓、啊。 嗯。 佢最近点啊？ 佢，唉，我觉得佢好似越嚟越瘦啊，面色又麻麻地咁。你有时间呢？啊，系啊，妈咪啊， 嗯、 不如咧，我哋三个一齐食餐饭好唔好啊？ 好。 嗯。 喂，大雄，揾我做咩啊？ 啊，你上次咧咪话你中心搞过咩社区共融音乐会嘅？ 系啊，我都想问你噶啦，你谂成点啊？因为咧，我同事就要开始设计海报，到时咧要落埋你个样同埋你个名。如果系你想落咩名啊？就咁样，大雄。 其实落英文名得唔得噶？ 哦、啊，乜你有英文名嘅咩？系咩名啊？ 咪太空咯，大雄啊嘛。T-A-I, Tai, 咁 H-U-N-G, 空咁樣啦，太空我想落呢。 咦、欸、好衰啊，整鬼人嘅。 唔係我講真㗎，我真係想落太空啊，落太空得唔得啫。 嗯，嗱，大雄，咁即係你答应承我帮我唱社区共融音乐节㗎喇喎。 嗯、 好啊，多谢你啊。 係係係，但係嗱，讲明先啊，你唔准嫌我唱得唔好 㗎。梗係唔会啦，你唱得咁好，多谢你支持我哋啊。 傻瓜。 我第一次见到你笑咋，原来咧你笑起上嚟都几好睇噶、哦。 喂呀，你做咩一直咁眼金金望住我啫？ 我真系好开心啊，太空。 笑 喂 ，Nicky。呢、这个大雄咩人嚟噶？ 我咪同你讲过，大雄咧，佢系有时喺我哋 office 对出人对出面个广场嗰度，夜晚坐轮椅 busking 嗰个咯。你都听过噶，仲话佢咧唱得好好，我先叫佢一齐嚟咋。 吓、啊，真系揾佢啊？佢得唔得噶？ 我咪俾过佢唱歌条片你睇咯，网上好多人 like 噶。 唉，都系唔好啦。嗱，已经有两个男仔唱啦，咁对 band 咁又系四个男仔。你帮我找个女仔回来啦吓、啊，唉，唔要呢个乜鬼咩名啊？ 陈 Sir 啊，当初咧系你岌头，我先请人，人哋而家咧就应承咗，你又要我推人，唉，唔好咁啦，咁样我点同人哋交代啊？ 我唔理啊吓，喂，你自己搞翻掂佢啦吓，我而家落湾仔同老细开会，快啲搞翻掂佢啦，唉，我出去啦、 啊。喂， 唉，唔好讲吓， 搞。 喂 ，Nicky， 咩事啊？哦，我今日唔过嚟啦。系啊系啊，我冇，我约咗我妈咪，咁佢又话帮我拣咗啲衫同埋啲饰物。哦，我梗系唔系啦，做 show 用噶。咩 show？ 喂，你咪玩我先，咪你嗰个社区共融音乐会啊嘛。系啊，我第一次做 show， 咁我梗系想做到最好啦。嗯。阵间咧，我仲会约咗啲朋友过嚟拣歌，拣歌噶。咁拣好咗之后，我再俾你社区中心啲同事睇下 O 唔 OK 咯。放心啦，我唔会失礼你噶。好啦，嗯，拜拜。 喂 ，Nicky 咩事啊？ 陈 Sir 啊，社区共融音乐节真系唔可以剔走大雄噶，因为咧佢好积极咁练歌，同埋佢真系唱得好好噶。我觉得佢系咁多个表演嘉宾之中最好嗰、那个，你再谂下啦，好唔好啊？唔该你啦。 喂 ，Nicky 啊，你搞咩啊？我咪话唔要个咩大雄咯，你系咪失忆噶？ 陈 Sir 啊，当初咧系我问咗你先，你话 OK 我先邀请人哋，咁你而家应承咗人又点可以反口噶？咁系咁嘅话，以后冇人信我哋噶啦，冇人同我哋合作噶啦。 嗱 ，Nicky 你听住啊吓， 当初咧，我冇应承实你嘅 ，OK？ 我冇应承实你话一定请佢上台唱歌嘅，咁你可以请佢嚟欣赏我哋个音乐会，我 OK 噶 ，OK？ 欢迎噶，你明唔明啊？ 陈 Sir 啊， 唉，唔好同我讲啦 ，OK？ 嗱，你搞掂佢，今日张 poster 咧要俾大老细过目嘅吓，唔得闲同你讲啦。总之咧，今日搞掂佢，唔好再提呢件事啦 ，OK？ 我今日睇到有人帮你开咗个专业喎，吓，估唔到我个仔啊，真系有啲本事，踢波又受欢迎，依家唱歌有咁多粉丝啊，你叻仔啊，子豪。 妈咪啊，我记得你讲我啲咩嘅，放心啦，我就唔会发明星梦嘅，我今次只系帮我朋友唱个慈善音乐会，同埋希望可以帮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啫。 你顺其自然啦，系，你约咗嗰个女仔系咪你女朋友嚟噶？靓唔靓噶吓？ 妈咪啊，我咪讲咗唔系女朋友咯。啊嚟啦嚟啦！啊 ，Licky，Licky， 系 系呢度啊， 大雄啊，呢位 啊，呢位我妈咪啊， 系你好啊，伯母，我系 Nicky 啊 ，Nicky 啊，好斯文啊， 喂，妈咪，吓咩？唔好咁啦， 做咩啫？ 啊 ，Licky 啊，不如叫嘢饮先啊， 叫嘢饮，叫嘢饮， 大雄啊，我唔饮啦，我同你讲两句就走噶啦， 系啊，唔好讲住啦，啊，系啊，俾你睇下 ，Licky 啊，你觉得嗰日做 show 咧，我着嗱呢件咧就红色嘅，啊呢件好睇啲啊，定系黑色呢件皮褛好睇啲啊？ 我话黑色皮褛好啲咯，你话系咪啊？型仔啲嗬？ 我自己中意黑色皮褛啊 ，Licky 你话咧？ 吓，大雄啊，伯母啊， 唔好唔好意思，我听个电话先啊，喂， 大雄， 吓， 对唔住啊，大雄， 做咩事啊 ，Licky？ 吓？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知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多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又担心有人看不过眼，可惜我不知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再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受太大的礼物。